前的 MJ13 卓飞一集讲过一种传说的生物大脚怪，今集的节目卓飞流露再揭更多大脚怪的更多消息，及在2013年公布的大脚怪 DNA 报告，究竟这个报告的真伪如何，背后有什么阴谋呢？更多更多的故事尽在今晚的 MJ13。 欢迎收听和收看 MJ13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长，你笑什么？ 第79次了，我们已经是 第79次 NG 了，79次 整个 opening 都已经不停 NG 了。因为刘陆在这里，上个礼拜刘陆已经上过来了，我同大家预告了今个礼拜都会继续有刘陆在这里， 没错， 所以刘陆又再继续出来了。刘陆有人说你整容是吗？ 不是，这是自己的朋友传翻俾我听， 啲朋友话俾你听，话 啲 听众， 唔系嗰啲听众好好嘅，留个手冇讲， 系咩？有人话你整个容， 唔系佢哋话我化咗妆，跟住我心谂乜睇得出嘅咩？定系我以前太差咧咁样？ 都有原因， 冇整过 100% 真噶。 跟住啲人又话我哋唔望镜头啊，咁唔望咪唔望咩啫？ 我久唔久有噶，中意咪望下咯。 我最想就将呢嚿嘢咧吊咗上角落头，影住当我哋直头喺度平时做节目咁，但系咧。就唔使望镜头，呢个系闭路电视 都 OK。唔系咁唔点解要有画面冇画面咪得咯？索性我又唔使化妆，我又唔使整头。 咁唔系嘅，我当闭路电视咁整咗上去，你系咪真系唔化妆唔整头？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好似以前咁冇片睇咁咪 OK 咯。我即系呢一集呢、這个 season 咧，搞到我嘅压力好大。我平时做咗几个钟头， 你咁叫压力大啊？ 即系有样睇系唔同噶嘛？你明白？ 真系。你咁样就唔算 好彩，系上半身咋，你知道下半身唔见得人噶啦。 点解？ 肥咯， 系、哦、我又要坐呢个角落头位，仲要睇晒咁样。 系诶，系唔紧要啦，你系入型噶嘛？ 入咩型？唉，总之今日嗱，咁啊，今日咧就讲呢个叫题目叫大脚怪嘅 DNA、嗯。咁、嗯、其实上两季系咪两季啊？上两季 MJ 十三都讲过呢个 Yeti 嘅，即系嗰啲即系都系大脚怪嘅一个另一个名称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次点解又会再讲大脚怪呢？咁其实因为上次铺一铺条路，咁跟住再话俾大家听，其实原来美国周围咧，周围啊，成个美国咧系好多好 多人咧系研究大脚怪，系、追查大脚怪，甚至咧去到最近，即系大家可能听大脚怪都系喂几十年前啦，1970几年嗰个咩咩咩 Pattinson 嗰个。系啦 ，Patterson 啊，系啦，或者人叫 Bob 啦，叫做 Bob 啦，咁佢就拍咗嗰条八米嚟嘅片啊嘛，就系影咗嗰只大脚怪喺度行，跟住拧住面望一望，跟住再继续行入去森林。 跟住后屘有传闻话系妈妈扮噶嘛， 有啲人话系妈扮嘅，因为嗰只大脚怪就有个胸嘅，有个胸喺度行嘅，即系佢行嘅时候睇到有个胸， 好荡漾嘅， 系啦，好荡嘅咁样，咁所以佢就话嗰个系个阿妈扮嘅，咁我又唔觉得个阿妈扮大脚怪要扮。即系佢有空嘅，又唔一定要由阿妈扮嘅，系咪？ 但系佢话佢哋两父子即系影到，咁仲要拧回眸咁样拧过嚟望一望，就最经好 classic 嘅一条大脚怪嘅片啦。 冇错啦，咁其实我试下抄翻，可唔可以夹喺呢个片段俾大家睇？ 嗯， 咁个胸大唔大格仔咧？ 咦， 唔使咯，网台 你自己打个 MJ 13个 logo 落去遮住。 咁、但系。即系后屘又话走翻出嚟啦，又好似后屘个仔仔又走翻出嚟，又话个爸嗰条片系翻拍嘅，系假嘅、即系唔系翻拍，即系扮搵人扮嘅咁样。咁后屘又有人又攞嗰套衫出嚟就系、啦，当日佢哋就着住呢套衫喺度扮噶啦，咁样。咁又攞翻嗰个头套，嗰个笠住嗰个头套啊咁。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喂唔系，佢哋可能系收咗钱所以咁讲，所以到而家咧即系好似即系大家即系。过去啊吓，中意呢个大脚怪呢啲古怪嘢嘅人咧，其实就好似去到近年咧， 尤其是香港就已经大家都不提，即是觉得、那条片人家说假的就假的。 你记不记得呢，即是以前我们去讲 UFO 的时候呢，成日都有讲，譬如就算是美国政府都好啦，他有时都会自己制造一些假的新闻出来、又或者是有些人、研究那班人就很是 support, 很支持是真的。但是呢亦都会有部分人呢就专登有时会拍一些假的片或者造假出来、令到你呢混淆了个视听，很多人呢就会想啊，原来都有很多假的片，会从而就会想真的片的时候都觉得它是假咯。即背后有些人其实是不想某部分人相信这些事实，就去即混淆视听了。 是即系佢哋一般嘅做法都系咁啦，但系我就唔系好明啦。嗱，即系去到呢一刻个位咧、我就唔系好明。喂，你话 UFO 可能影响到能源嘅系统嘅，影响到宗教或者影响到个政府嘅运作，甚至同一啲嘅政府嘅一啲阴谋，可能讲紧秘密合作有关。咁所以佢先至唔将呢个即系 UFO 嗰啲资料流出去噶嘛，即系佢尽量去封锁啊、抹黑啊，甚至。做咩都好啦，佢都要将呢件事封锁晒，唔俾人知，唔俾人讲㗎嘛。咁但係即係大脚怪咁样，你同你有大脚怪唔会影响到政府嘅管治㗎、亦都相信有大脚怪又唔会影响咗能源危机㗎，亦都唔会影响咗呢个宗教架构㗎。咁即係大脚怪去到最后大家只会諗到係野人囉、或者係一种未知嘅生物囉。咁有咩咁神秘，点解政府要做咁多嘢去冚呢？ 真系唔知道，即系其实嗱，而家虽然 系可以去到最后咧，要听到最后咧，大家就可能 就知啦， 估到啲嘅系啦。 咁我今集就听你讲咯，唔系所以咁即系所以变咗，其实你话同 UFO 嘅原理一样嘅，即系好多人都拍咗啲或者有好多目击嘅个案啦，咁、就绘形绘声嘅亦都有一啲咧就可能未必咁资料详尽，但系始终咧就冇人系。到而家目前一刻為止，都有一條確信係真係 100% 真嘅片。咁你問我自己個人嚟講，即係同 UFO 一樣啦，我就冇見過野人啦。唔知我之後會唔會見到啦。咁跟住UFO 亦都冇見過啦。但係我就即係你問我，我唔會 100% 相信曬全部係真，但係就會有一個始終有一個開放嘅心態，我唔會否定佢咯。 我之前咧做一啲 research 嘅时候咧，咁我都睇过，即系譬如网上高咧，譬如 YouTube 咁样咧，我睇下搵唔搵得翻，可唔可以 key 翻喺个镜头前面俾大家睇，就系、直头系影到一个，即系喺中国噶吓，喺中国啲山区嗰度咧，咁有一个男仔咧，直情系即系三十几岁，咁但系咧佢有成差唔多接近七尺高，咁然之后，但系个样咧系好奇怪嘅， 即系唔系普通人类样， 好唔正常嘅人。咁但系佢系一个人嚟嘅，而且佢即系三十几岁就系即系赤身露体嘅咁走嚟走去。咁但系因为喺山区嗰度咧，咁嗱佢有阿爸阿妈嘅，但系阿爸咧就从来都好低调，亦都唔想承认有呢个仔嘅。咁就件事其实系奇奇怪怪。 咁阿爸阿妈个样外表系 正常，即系山区嗰啲农民咁嘅样嘅。个阿妈亦都好正常，都好矮嘅。即系当阿爸同阿妈都好矮咧，就唔系好明点解咧个仔咧系咁高啦，即系个基因上都有问题，同埋个样咧系同佢哋完全唔同样嘅。咁但系咧，佢哋嗰个系佢亲生仔，咁所以咧，即系当然啦，背后有好多故仔听啦，咁可能就系讲紧话呢个女人可能其实系同一个大脚怪系有一啲嘅。即系一啲嘅交配过之后，咁佢就怀咗呢个大脚怪个 B B。嗱，其实有片睇嘅，我尽量抄俾大家。如果我咁讲咧，就好似好天方夜谭嘅古仔咁。咁但系其实有片可以俾大家睇。咁我而家就尽量抄翻。我今你嚟之前我都仲睇到嗰条片嘅，仲睇紧嗰条片嘅，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揾得翻出嚟夹埋落去俾大家。咁但系嗰件事，即系就话讲嗰个叫做大脚怪，即系呢个咁嘅物种同人类有一个即系交配，然之后生产出嚟咧，咁呢件事就好奇怪嘅。咁点解咧？因为你喺一般嘅正式嘅科学里边咧，就讲紧譬如你两种唔同嘅物种咧，你冇可能交配到，或者你交配到都冇可能会怀到，即系繁殖到下一代。 我谂起嗰啲马同驴仔变咗驴仔嗰啲， 即系系啦，你变咗驴仔，但系驴仔就唔可以再咩噶啦嘛，驴仔就已经系。即系完噶啦嘛，佢就算你安排咗两只走埋一齐都好啦，佢哋就算交配咗都好啦，即系应该系唔会可以再生育到下一代，繁殖到下一代咁样。咁呢件事就好似系一个 我哋呢个世界入面啊，即係你当有造物主好冇造物主好嘅一个设定嚟嘅，即係我做咗你哋呢啲动物出嚟。咁你哋两批动物如果交配咗都好啦，就算你譬如你驴都系由马，即系马嘅科同埋驴仔都系马嘅科嘅动物交配，咁、就生到出嚟咧，就系即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咁嗰样嘢就唔会再应该可以繁殖到落去。咁、究竟会唔会即系如果人同大脚怪都系灵长类动物啦？大脚怪大家知咩啦？即系好高嗰啲咧，只脚好大嗰啲， 野人咁 样啦。咁、如果两种物种交配咗出嚟，生出嚟下一代系有可能嘅。不过，即系好似正话我讲嗰度中国嗰条片咁，咁佢就又去到呢一代嗰个好高嘅男仔啫。但系咁嗰个男仔仲会唔会有得生产落去咧？咁呢个系另一个故仔。点解咧？因为而家我要再讲俾大家听个故仔咧，就唔系讲喺中国。我要再讲俾大家听个故仔咧，就系喺呢个美国。咁但系呢个咧系一个系一个叫做我去形容叫做嗰啲叫做 folk law 啊，即系嗰啲叫做咩咧？即系传说啦，你当传说啦、或者系一啲即系神话咁样嘅形式去听。咁、但系传出嚟系一班咩人呢？就系、是、一班印第安人，即系一啲美国嘅美洲嘅原住民、即系印第安人啦吓。咁、但系你知佢哋因为本身佢哋好多嘅故事都系习惯咗口耳相传落去嘅，包括以前嘅 UFO 事件都好，佢哋都系口耳相传，佢哋比较少唔系用文字去记录落嚟嘅。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喂，咁传嚟传去传咗传，会唔会有啲咩夸张咗咧？咁，咁其实咧，我要介绍俾大家咧，就系有一位嘅研究人啦，吓美国嘅研究员啦，咁佢就叫做呢、這个，哎，呢、這个字真系唔识点读啊 ，Stephen 点读啊 ？S T R E N 咩 ？S T R E U。 S T R E U， 跟住咧？ 跟住 F E R T， 我都唔知佢点读啊，呢个名。 Stephen。咁上下啦 ，Stephen Stephen， 系咁上下啦，叫 Stephen 啦，OK， 都系嗰句啦，叫 Stephen 啦。咁佢其实自己都有一个研究中心，所谓嘅研究中心咧，你记住啦，喺美国所谓嘅研究中心就唔系即系好似香港咁样有 一个 大厦咁样俾你研究嘅，就算唔好话一个大厦都好啦。即系甚至唔会有一个办公室嘅研究中心嘅， 即系可能佢呢个系自己一间房睡。 其 实 呢 个 系佢自己间屋，佢自己个屋企咁入边有好多书啊，咁但系佢亦都有写过书，佢亦都系有即系佢甚至将间屋直头系出边粘咗大大个嘅 sign 写住 Bigfoot Book， 即系可以去买书啊咁样嘅嘅一个一位嘅研究员啦。咁但系佢自己都跟呢啲资料研究咗好多年，所以佢啲资料亦都系有意思，同埋佢都追踪咗好多以前嗰啲古代嗰啲古仔啊咁。咁佢成日讲紧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喺即系呢个土著原住民入边流传咗出嚟嘅一个故事出嚟。咁但系个故事就系讲咩咧？就系、是、话其实喺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咧，咁有一个情况之下咧，就系、是、有。一班嘅印第安人喺度生活紧啦，咁即系讲紧系好多年前，即系讲紧差唔多接近百几二百年前嘅事。咁、你知百几二百年前真系好耐啦，即系仲系睇牛仔片嗰个年代嗰啲咧。咁佢哋流传个古仔就系话有一次有一个婚礼入边咧，即系婚礼即系印第安人佢哋一男一女嘅婚礼入边咧，咁就系喺个婚礼度咧无端端咧，即系你知印第安人啲婚礼咧就唔系我哋咁样去摆酒啊嘛。 可能即系围 住， 即系围住 跳舞啊， 舞 或者打晒鼓啊咁样啦。咁然之后突然间咧，系佢哋喺做紧呢一个咁嘅仪式嘅时候咧，或者啲人啲长老、啲酋长喺度祝福紧佢哋嘅时候咧，咁突然间后边咧就啲人就听到后边嗰个树林入边咧就有啲声出嚟。咁嗰啲声系点咧？就系、是、直头系佢形容到出嚟，即系啲人个当时讲出嚟嘅声音咧，就系似系好重嘅嘢。喺度摧毀緊啲樹咁樣衝出嚟咁樣去聽，咁佢哋都唔知係乜，咁但係咧喺即係呢頭大家喺度望下，依個樹林入邊有啲聲，大家喺度望緊嘅時候咧，就喺漆黑入邊咧係有隻所謂嘅七尺高個樣咧，係佢形容個樣咧係人樣，但係咧係好醜樣嘅人樣嚟嘅，咁佢再當時嘅形容就係話咧，佢個嘴即係呢個位咧係即係啄咗出嚟噶啦。似系一个猩猩咁样嘅样，但系又明显唔系一只猩猩，即系佢哋可能即系好高七尺几咁，人行两只脚行嘅，咁即系人形咁样行出嚟，咁好快就出嚟咧，系一手就兜起咗嗰个 新娘， 咁似嗰啲 孭咗喺个背脊， 咩河伯抢妻嗰啲咁嘅故事嘅，突然之间 大脚伯抢妻咁，而家一出嚟就一手笠咗佢，跟住就孭咗喺个膊头度，跟住就再跑咧，就已经入咗个树林。咁跟住咧，其实即系话现场当时你有好多其他嘅印第安人噶嘛，咁嗰啲印第安人会做啲咩啊？ 我谂 睇咯， 救或者走啦，系嘛？ 睇咯， 吓斋睇住佢走， 入咗去。咁跟住佢哋因为系呆晒，佢哋唔识俾反应。咁然之后呆晒睇住佢冲咗去个，即系由一边森林走出嚟，跟住佢哋形容系一个闪电咁快嘅速度，系好快咁砰砰砰走出嚟，一立立咗孭住就抌抌抌咁走咗去。咁咧就件事就系咁样发生咗噶。咁跟住喂点搞啊？咁佢哋就要去做嘢啦，系嘛？咁嗰个新郎亦都系其中嗰个部落入边其中一个都。即系都 OK， 勇士咁 样，好打 啦， 系啦，咁咁样嘅人，咁同埋佢哋拉大队咁样，好似当佢狩猎咁样，咁就要发誓要救翻呢个族入边嘅呢个女子啊！咁大佬喂，准备结婚噶嘛？你突然间有人走出嚟抢，即系你唔系净系睇以前上海滩就会有人走去抢妻。许文强嗰啲走去，咪住咁样，唔系噶嘛？你而家原来大脚怪走出嚟抢妻，你仲可以做啲咩？ 即系唔好理系咪抢妻啊！首先佢抢咗你哋村嘅一个村民，咁你都应该去救佢啊，系咪先？ 咪睇你靓唔靓 咁嘅。如果抢咗我咧， 攞 走， 快啲攞走，唔好笃口笃鼻啊！讲下笑啫。咁嗱 ，anyway， 即系咁，佢哋而家要入去揾佢啦。咁嗰班。人入去揾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揾。喂，大佬，你讲紧一个森林入边，即系一个可大可小嘅地方。咁佢哋足足系用咗差唔多接近一年嘅时间咧，咁先至去揾到呢个女人。 吓、 啊，系啦。咁但系咧，好有趣嘅咧，应该唔可以讲好有趣，应该系讲好难以置信嘅咧，就系佢哋去到揾，一路都去到揾紧啦。喺好多个月之后，其实都揾唔到呢个女人嘅。 即系揾唔到， 即 系 踪迹啊！ 吓，嗯嗯嗯， 揾唔到点揾到佢？但系去到有一个好，即系中间佢哋一路喺度揾嘅时候咧，其实都会发觉喺啲森林有啲地方，佢哋追住啲脚印去揾啊嘛。咁佢哋都揾到有啲地方咧，就系会有啲血啦， 嗯， 咁有啲唔知乜嘢嘅肉啦吓，因为当时佢哋可能个文化你冇可能用 DNA 去测试， 嗯， 咁总之见到第一有啲肉喺度啦，咁佢咧甚至亦都见到嗰个女人嘅衫嘅。 嗯， 咁佢哋就估计个女人其实系死咗嘅，即系或者系俾个大脚怪杀咗。咁所以去到中段嘅时候咧，其实呢班印第安人咧个心都系谂住，就算我揾唔翻呢个族嘅女人，或者即系呢个呢个呢 尸咁啊， 系啦，即系呢个个新郎亦都喺度谂紧，即系话就算我揾唔翻， 救唔翻佢啦， 佢咧，我唔系揾翻佢条尸，因为如果咁耐嘅大佬食都食咗啦，你明唔明啊？都碎开晒啦。咁佢哋谂住，就算揾唔到都好啦，佢都要揾翻呢只嘢出嚟咧，就要去杀咗呢只嘢。 嗯， 即系当系为自己个即系妻子去报仇。 同埋你谂下，如果佢咁，佢唔知几时下一次再出嚟再抢， 系啦， 即系抢咗第二个村民，抢一个小朋友攞去食噶， 抢咗酋长个老婆咁啊，大佬系咪？咁所以变咗佢哋就要谂就系一定要去即系。搞掂做低呢一只嘢佢咁，咁佢哋差唔多用咗真系差唔多，讲紧系接近一年嘅时间啦。传闻记住呢个古仔嚟嘅，传闻接近一年嘅时间咧，咁佢哋就揾到呢个女人，亦都揾到呢个女人咧系未死嘅。 嗯， 有一样嘢大家都估唔到嘅咧，就系佢哋去到一条河嘅河边，喺个河嘅旁边有一啲即系有啲类似一个。即系有啲树啦，咁啲树可以搭，即系做咗一个位置出嚟，就似系一个可以防住，即系点讲啊？ 即 系遮太阳嘅地方咁样嘅地方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到咧就见到嗰只嘅大脚怪咧系瞓咗觉。 嗯，但系个女人就喺河边嘅都系。 个女人就喺只大脚怪侧边瞓咗觉。 吓， 跟住个女人系大咗肚。 吓， 咁即系话咧， 吓 系啦。即大脚怪去到见到佢瞓咗觉，跟住再见到个女人喺只大脚怪侧边瞓咗觉。 我有疑问、啊、去到呢度， 但系只个女人咧系大咗肚嘅，系怀孕咗嘅。 咁点解之前如果咁讲，即系嗱，你起码过咗半年啦，即系话咁呢半年嚟个女人冇死到，如果冇死到嘅话，佢应该可以自己逃走翻去自己条村嘅。点解仲要陪住嗰只大脚怪又冇逃走咧？ 咁咧呢、這个咧就点解佢又会大咗肚咧？ 系 咁我 B B 系边个咧？即系而家讲唔到啊！ OK， 咁好啦，咁即系当然系救走咗个女人啦。即系当时我亦都唔知佢点样救走咗，或者佢哋个传闻个古仔，亦都冇讲过点样去救嗰个女人。 我想知道嗰个女人有冇着衫嘅？ 应该系冇嘅。 系咯，嗱， 我估计应该系冇 嘅。 系啦，我估计可能冇嘅。咁 anyway 呢个都即系唔系一个最重要嘅问题。最重要嘅问题咧就系个女人系大肚，而嗰个女人大肚嘅情况咧系接近就嚟生得噶啦。咁所以当佢救咗个女人咧，个佢哋翻翻去个族入边咧，其实个女人都顺利即系要生 B B， 咁就生咗个 B B 出嚟啦。咁。咁你知道咧，即系以前嘅人系咁噶嘛？即系你未结婚就唔会有呢个行有呢个性行为噶嘛？咁即系都几肯定呢个印第安人嘅女人嘅肚就唔系呢个新郎噶啦，系咪先？即系以前即百几二百年前，即系佢哋可能个要做完个仪式先至可以系有一个 洞房 啊嘛。咁点咧？咁佢无端个肚系边个嘅咧？咁佢失踪嗰阵时又唔系话有肚嘅喎，咁即系话会唔会个肚系个大脚怪咧？咁咁跟住翻咗去冇几耐，其实佢哋就生个 B B 出嚟。 系 咁个 B B 系真系生咗出嚟。 咩样噶？ 嗱呢件事咧就系、是、喺印第安人嘅族入边咧，即系有好多个族噶啦吓。咁、但系其中一个族入边咧，佢哋个古仔就系讲话呢个印第安人生出嚟咧系生咗一对孖胎。 仲要是打孖嘅添， 系啦，仲要是一对龙凤胎，系啦，生出嚟咧系一个系女人，即、就、系、是、一个女仔嘅 B B， 一个系男仔嘅 B B， 因为龙凤胎嘛，咁然之后咧，佢哋咧系成长咗落去嘅。嗱，佢哋嘅记载咧就系讲话佢哋嘅成长咧系相当之同普通人唔同嘅，因为佢哋话当佢哋去到出世，即系唔够两岁，唔够三岁咧。其实已经接近呢个阿妈嘅一半嘅身形咁高嘅。 哇，两三岁嘅小朋友 系啦， 等于一个成年人嘅高度。 两三岁嘅小朋友应该系去到我哋如果当我哋东方人就去到膝头 哥 啦，系咪先？但系佢讲紧已经系去到过咗腰噶啦。咁然之后咧，佢哋都形容过佢哋个样嘅。佢哋话佢哋个样咧系同我哋人嘅样几唔同嘅。白啲讲。是好丑样是非常丑样的这对小朋友。但是这对小朋友呢智力正常。 有没有懂不懂说话的真的没说。 智力正常而且所有东西都是正常的。但是唯一很不尋常的就是他的身高和他的样貌。他说他的样貌真的有几分似是一只猩猩的样子。但是他们智力正常的他们在族里面也很受欢迎的。因为佢哋喺族入边咧，即系你知印第安人佢哋个族咧就唔系就咁叫个名啊 Peter 啊 Paul 咁样噶嘛，佢哋真系会即系喺嗰个年代嘅时候，佢哋个名咧系有意思嘅，即系例如咩 Dancing with Wolf 啊咁样，即系与狼共舞啊，或者咩 Last Coyote 啊嗰啲，咁全部都系啲印第安人嘅名嚟噶嘛，系啦， 你个名 喎，我都系咁讲嘅。Anyway， 咁佢哋即系都有一个佢哋个名嘅，但系佢哋嗰啲名咧就系、是。有啲譯翻翻嚟咧，就係話佢哋兩個個名咧嘅意思都係講緊一個叫做醜樣的，好慘啊！ 醜樣的男，醜樣的女咁樣。 但係佢哋話就影響唔到呢兩個小朋友嗰個成長。 但 係 你又話佢嗰啲族人會同佢哋即係 好 friend 嘅 ，friend 嘅，但係即係 friend 咗都會個名啫，即係 其實咧，即係如果啊，我哋譬如我係嗰個族人嘅話。假设有两个好奇怪嘅小朋友出世咗，又知道唔系嗰种村庄嘅人，会唔会第一时间搞掂佢嘅咧？ 我估唔会啦，因为始终嗰个女人都系喺个村入边，即系村入，即系嗰个族嘅人嚟嘅。咁所以变咗冇啊，嗰两个小朋友系成长咗落去，而且仲要成长落去相当之成功嘅。因为点解咧？除咗讲佢哋正常嘅言语行为之外咧，系一个正常人之外咧。其他完全佢哋个样根本系唔系好似一个人样嘅，咁你知道印第安人个样其实有几似都几似我哋新疆啊，或者其实系似中国人嗰个样噶嘛。Even 我哋中国人去到一啲印第安人嘅部落入边咧，其实佢哋会当咗我哋系亲戚嘅，系朋友嘅，即系唔系朋友啊，系唔系朋友系亲戚嘅直头， 远房亲戚， 远房亲戚，即系佢当我哋系大家系自己人嘅，即系佢对东方人都好啦，同埋。当他们对白种人其实那个 嗰個民族嗰個感覺咧，佢哋對於東方人係好親切嘅，但係對白種人咧，始終以前白種人係去即係侵略過佢哋咧，咁所以佢哋始終都會有少少咁多多嘅避忌嘅。咁但係當然而家就已經冇呢個問題啦。咁但係而家講緊呢個古仔係成即係百幾二百年前啊嘛。咁然之後講緊咧嗱。去到最後咧，就呢個男仔咧，出咗世呢個男仔咧，就成功嘅，即係佢係後屘咧，係可以喺佢個部落嗰度咧，係開咗，即係開後屘開始， 即係再有下一代啊！你意思？ 唔係再有下一代，係佢嘅生活啊，係相當唔錯，因為嗰陣時已經開始發達啦。當佢長大咗成人之後咧，講緊佢四廿幾歲、五廿幾歲嘅時候咧，就真係喺個部落，即係佢哋所謂嘅部落，即係佢哋嗰條村或者嗰個地區性嗰度咧，係開咗一間士多嘅。 嗯， 即系开咗一间杂货店啦、嗯。你记住啊，唔系我哋嗰啲咩香港嗰啲咩有记士多，唔系嗰啲，即系佢哋嗰啲杂货店就先一间铺头，即系一个平房咁样啦。但系咧，佢哋入边咧可以买到罐头啊、饮品啊嗰啲咁嘅。咁即系话呢个人成功长大咗之后咧，呢个男人咧系开咗一间咁样嘅士多店。 咁即系话佢真系好似一个正常人、 啊。正常人，只不过佢个样好唔同，同埋好高、好大只咁样。咁呢我记得呢睇返听返佢哋嗰个嘅古仔呢，甚至讲呢个男人呢，即係呢个男人长大咗之后呢，个身体係好多毛嘅。 嗯。 但係即係又唔係去到一隻猩猩咁样、但係正常係只係好多毛嘅一个人，好多毛发嘅一个人嚟。咁但係呢就去到当呢个人去到八十几岁呢，咁就已经係过身死咗嘅。 即係佢仲可以活到去八十几岁添。 活到八十几岁嘅。咁佢结咗婚嘅，其实係有一个太太，个太太係一个正常嘅印第安人族嘅女子。OK， 咁就结咗婚，咁就听讲咧，其实佢哋有下一代嘅，咁但系个下一代咧就无从稽考，冇人揾到，因为毕竟都系百几年前啦，咁样，咁所以就冇办法揾到佢嗰个下一代。但系你冇忘记，其实咧仲有个机会咧，就系因为仲有个妹啊嘛， 系咯， 咁个妹咧就好好笑啦，个妹咧又系一样好丑样，但系个妹咧。就好早结咗婚，咁亦都系婚后，亦都系同一个即系另一个族嘅，即系都系同印第安人啦，系、就系、是、结咗婚咁样嘅。咁佢哋就生咗两个小朋友，佢哋就生咗两个小朋友就系咩咧？两个咧都系两姊妹，即系生咗一对孖胎嘅， 两个都系女仔嘅 女仔嘅孖胎系啦。咁咧呢两个女仔咧活到而家咧。其实已经八十几岁了， 好早，咁即百零二百年前，我计一计个时间先，咁即系话百零二百年前有个 B B， 到而家 系啦， 都几廿岁嘅咩？ 嗱呢个女人咧，即系话你记住啊，而家搞清楚啲先，生咗对龙凤胎，佢呢对龙凤胎咧有可能系大脚怪嘅后裔， 又真系有八十岁。 O K， 咁呢个女人咧已经系过身噶啦，即系呢个妹啊，生出嚟呢个妹一个哥啦，八十几岁死咗啦。跟住到个妹啦，两个妈生噶嘛，龙凤胎嚟啊嘛，咁、那个妹去到八十几岁嘅时候咧都死咗嘅，但系佢喺八十几岁即系嗰段时间之前，其实佢好早已经结咗婚嘅，咁佢结咗婚咧就生咗个一对孖女，咁嗰对孖女嚟到而家咧，其实都八十几岁啦、OK， 佢哋揾得翻一个，就揾唔到另一个，揾到一个，因为分开咗生活， 系， 咁咧就。讲紧揾到嗰个咧，都系讲紧系差唔多廿几年前嘅事，揾到其中一个。咁咧，而家佢哋就尝试去揾再下佢哋嘅下一代嘅人。咁当时佢哋揾到呢个咧，呢、這个女人咧，佢哋都形容话呢两姊妹生出嚟呢两姊妹咧系人嚟嘅， 但系又系丑样嘅， 都系丑样嘅，即系同 keep 住个阿妈嗰个 feature， 即系个面嗰、那个面上就系、是、即系个嘴好长啊咁样。咁但系佢哋点样咧？你揾咗咁耐，其实佢哋要追个血缘啊嘛，即系要追下嚟到呢一代再生出嚟嘅小朋友，究竟佢哋个血缘究竟系咪有大脚怪嘅 DNA 咧？会唔会同我哋人类 DNA 有好大嘅出入咧？有啲咩分别咧？咁咁佢哋而家其实咧系去揾，但系咧未揾到。不过故事又未完，我哋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 好，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我系继续有刘六喺度啊，继续有阿陆小姐喺度继续主持啊，今日吓 系 好诶、我哋开始咯，第二 part 咯，系咪？ 开始之前咧。要问你嘢，头先我哋嗰 part 唔记得讲啊，即系因为一开始通常我哋以往都会倾下偈先噶嘛，今日冇咗嗰个环节， 因 为 啲人 hea 啊嘛，话我哋 系咩？ 啲人话我哋 hea 得耐啊嘛， 唔系、哦，我收到嗰啲 散收收啊嘛，啲人咁样话嘛，咁所以 唔系啊，啲人话我哋集得嚟都几好听啊，都唔集中有序，聚中有集。 咁你一个 UFO 嘅目击个案嘅 case， 一个系老鬼，可能老鬼嘅 case， 咁佢得半个钟头，你讲唔讲啊？你话俾我听啦，你唔讲咁点咧？唔讲咪啲人唔知咯。但系讲又讲唔到一集啊，咁点咧？ 系咯系咯。 咁咪集中埋个古仔又短嘅，跟住嗰啲资料又有嘅，砌埋个半钟咪个半钟咯，有乜问题啫？ 系啊， 一定要一定要一集一个题目嘅咩？唔系 咁唔系叫 hea hea 嗰啲系。 咁人哋话我哋 hea 啊嘛。 我以为佢话我哋倾偈倾得多 hea 啊。 咁都系啫，都系。 但系唔系，收到有啲留言都话倾下偈轻松啲都几好嘅，即系唔好过多啦咁样。 系咁我哋咁继续啊，你想讲咩？ 捉摸紧啊！喂，咁你嗰个 Facebook 咧，我寻晚咧见到你咧，我想倾偈，好似有啲心事咁。 我唔系啊， 系嘛？ 冇啊。 冇事嘛？ 冇事啊，冇事啊，即系好攰啊嘛，个人你睇到我都谢谢地啦，身体都出现一啲问题。 咁下一集唔好做啦，休息下。 我真系想噶，其实我系考虑紧，其实下一集系有等阿黄 Ken Ken 帮我手嘅。 黄 Ken Ken 谂下先啦，一下集，一系再下一集啦。我想揾阿 Ken 帮我手， 放你一集咁多啦， 系 嘛？ 好唔系啊，好多嘢做啊，因为实在发生紧嘅嘢好多嘢发生紧啦，即系 MG 十三要而家要剪接啦、 嗯， 即系啲朋友可能唔知道嘅就系而家剪接咧，就系今日录音咧，而家系礼拜六嘅黄昏时间录音， 嗯嗯 录完音之后咧，跟住今晚我留喺录音室嗰度剪啦，吓咁仲有呢个录音室仲有鬼添吓 ，OK， 有哥哥， 有哥哥喺后边，咁啊要喺度剪接啦，剪到半夜三更，跟住就要揿 run 啦 ，run 完跟住听日星期日我要翻嚟咧就要 upload 啦、 嗯， 如果唔 upload 咧就会好似第一集。即系呢一季第一集，咁大家等到十二点钟都未有得睇啊！咁即系呢度已经冇咗三日噶啦。O K， 咁跟住你做其他嘢，恒常嘅要做啦，原网台有其他工作要做啦。咁啊，我屋企入边又有啲嘢要做啦，系、 嗯、 咪？咁啊，去旅行嗰个 tour 嗰套嗰啲嘢要做啦。咁啊，要即系你谂下，大家我到而家录音嘅时候，其实已经译好晒，但系都未安排到上去、嗯、上去个 YouTube 上次 Anel 嗰条片。咁所以即系。 又要送狗粮啦！我寻日睇到你嘅片， 系啦，又要去之前又要去、嗯、去做善事啦，去送狗粮。咁、嗯、其实系好多嘢做。我都话我由呢一季开始第一集，呢一季嘅第一集，即系 Chris 嗰集，由七月八号开季。咁跟住其实我要预早录啦，同埋要做即系要同佢倾啊，要资料搜集啊，要试好多嘢啊咁样。咁其实大家嘅工作由七月四号开始，已经系一路打后到而家系未停过。即系我讲我啊吓、 嗯嗯， 一路咁多个 weekend 礼拜六日冚烂都翻齐晒，系未停过。咁其实好攰，咁身体都出现咗啲问题，你都知啦，系咪？即系身体出现咗一啲嘅毛病。 身体系最紧要嘅。你 所以我而家系考虑紧想要休息咯， 即系听众一定会体谅嘅，放心， 唔一定噶， 你个眼好泥啊，唔一定噶， 有人会闹。 咁但系一系咁咯，隔个礼拜做咯。 考虑下先， 系咯，谂下 咁呢一季嘅 MG 十三一定撑埋落去，咁最 点都会做。 大不了咪下一季唔系我做咯。 咁又唔好系嘛？喂， 你做冇？ 唔得，大不了嘅我哋咪集集喺度吹水咯，俾人闹。 咁啊冇人听噶。 咁你所以你就买呢个氹自己开心啦。 唔系系啦，呢、這个穿梭机纯粹我自己好中意，所以买嚟玩下几正你睇。唔系 对于我嚟讲，穿梭机同火箭都系差唔多呢嚿嘢，我都唔识分。 快啲啦，继续啊，唔好讲啦，又俾人。 好啦， 而家四分几。 咁咧，头先啊，上一 part 咧就讲到咧就系、是、 原住民、 印第安人。 阿刘六原来唔识分土人同埋土著啊， 差唔多。 印第安人同非洲土人系唔识分， 又锡咗 个 麦一下，锡咗你听众一下。 系啦， 咁咧，呢个好啦，咁啊，上一集讲到嗰度，喺嗰度我再续之前咧，我哋就讲另外一样嘢。咁、 嗯、 啊，不如讲下个目击个案啦，好嘛？ 嗯，好啊，好啊，好啊。 咁因为之后我哋仲会有一啲可能系同啲报告有关啊，或者学术啲嘅嘢啦。咁、嗯、你都知噶啦，即系成日都会有好多啊目击个案啊见到。咁我今日睇咗一个咧，就系喺美国噶。咁 佢嗰個鎮，即係佢個地方叫 Lafayette 咁啦。 Lafayette 係啦，其實咧，我又想講到同頭先咧，我哋提過有某啲嘢嘅特徵係有啲似嘅，即係譬如話阿土著，即係印第安人，佢哋見到嘅嗰個個案咧係有啲似，因為佢呢個 case 咧就講兩個女仔，兩個後生女啦。咁佢哋大概喺喺個樹林啊，喺大概個時間就係一個黃昏嘅時間，因為通常啱啱就喺好多目擊個案咧，都係喺一啲日夜嘅時分，其實都好正常嘅。就算係唔係話野人啊，可能係一啲野生動物咧，有時都係夜間就開始會出動，反而日頭就會匿埋，因為太光嘛。咁佢就啱啱喺六點零鐘呢個黃昏時間啦，佢哋兩個就有兩個女仔就喺個樹林度，啱啱喺度行緊嘅時候有当时系落完雨，即系个地下亦都好湿嘅，咁样佢哋就喺度啱有个女仔踎低，一昂高头离远大概十。 佢行啊，咁无端踎低咧？ 因为佢哋可能喺个草地度执紧啲树枝，佢唔知排演紧啲，即系整紧啲嘢嘅，即系佢哋有嘢做紧嘅。总之，咁佢就有一个女仔就啱听到啲声就抬头咁啦，望到大概系十零二十尺嘅距离，就见到有个黑人，即系一个黑影嘅人啊，即系大概佢就系讲系八尺到高嘅，即系一个 八尺， 系啊，八尺高，八尺高度，咁所以佢因为自口 八尺同埋 廿尺同埋廿尺嘅距离，跟住有个八尺高嘅人咁出现咗喺你面前咁样样， 好近、哦， 系啊，系啊，佢话系好近，但系佢见到真系佢成个身可以见得到嘅咧，佢话大概系两秒到嘅时间嚟嘅啫， OK， 即系两秒钟嗰只嘢就闪啦。 系啦，就即刻，其实都嚟唔切反应，因为佢一见到嘅时候，佢已经走紧嘅啦。佢就话开头佢就向一个左边嘅方向走，咁跟住 向右边嘅方向走， 即系走咗几步，跟住就向右边，真系向翻右边走。 咁佢明显系向左走，向右走，高登容易， 系眼田，系眼田，跟住系啦，咁向左走， 咁点咧？ 跟住咧，咁佢就走向一个比较树林茂密啲嘅方向就走咗，咁佢即刻就当阵时听到，跟住见唔到佢啦，就听到有声，系听到有啲类似系踩到泥凼嘅声，即系似水声，听到几下就开始唔见咗。 有冇瞓低啊？嗰只嘢棘亲咁样跌亲， 激死啦！我而家我好醉啊， 因为好明显佢系向左走咗两步，跟住向右翻行，咁佢都唔系好聪明嘅嗰只嘢， 系跣脚，跟住就跣低，点因为泥凼咁啊， 整亲脚咁。 但系呢个咧，你话你眼花可能 即系佢直头走咗去树 走咗啦，即系消失咗噶啦，跟住。 咁佢哋有冇追入去咧？ 冇啦，咁但系佢当阵时，即系可能你同我如果听到咁样，都会话啊，嗰人系咪眼花啊？系咪一时间即系真系踎低整紧嘢，起身见头晕嗰啲啊？咁样咁唔系， 但 系 如果你咁近，又冇可能会眼花认错噶嘛？ 系咯，同埋有声、啊。 即系如果你话喂，讲紧我有成即系六七十尺或者过百尺。见到即系嗰度有个人影行过，咁你可能个距离咁远咧，你未必可以好肯定咁攞到佢个比例，知道嗰只有几大只。但如果你廿尺咁近，其实你好容易认到，即系嗰个物件唔系一个寻常嘅。 系啦，而呢件事即系发生喺2013年，即系啱啱今年嘅春天嘅。 系咩？ 系 好近 嘅，新嘅。咁但系当然，即系佢亦都冇拍到片，亦都冇影到相。咁但系其实。我谂世界各地都好多人系即系去经常去搜集一啲目击大脚怪嘅一啲嘅个案嘅 资料系 啦嘅资料，亦都有记录嘅。其实如果大家上网揾，都系好多真系有。咁但系当然每一个 case 咧，有啲组织啦，其实佢哋都会即系真系会揾人去跟进啊，或者去再攞啲资料，甚至乎去当地去做啲考察，去睇下系咪真嘅。咁佢呢个个案入边，我有侧边嘅有啲线索咧，应该话可以讲，起码呢个人咧可以证实佢唔系幻觉嚟嘅。咁、因为佢有讲当阵时咧，其实除咗佢哋两个女仔见到之外咧，有其他动物喺度嘅。咁即系 其实啲动物都接受咗访问噶啦，证实咗系见到噶啦。 咁咧就有只猫，咁有只猫咧当阵时咧就企咗喺佢哋附近嘅一个树干上面啦，即系有个木上面。咁佢哋见到嗰只猫咧，即系个系个野人唔见咗之后啦，或者大脚怪唔见咗之后啦，佢哋见到嗰只猫咧系拱起晒个背脊， 哦，好惊， 系啦，扯起晒啲毛，成松晒，好似想即系竖起条尾嗰啲啊， 好恶， 系你扮得好好， 准备打交。嗰啲猫系咁样谷起噶嘛，我成日见啲猫，我成日见啲猫同啲狗咧。 埋牙嘅时候咧，啲狗想走埋闻只猫，嗰只猫系咪都谷起晒，跟住 咁样噶嘛？系啊系啊， 攞 咗 个状态。 因为我都有养个猫嘅，我试过只猫就见到有只拖鞋有毛嗰啲咧，跟住就即刻咁样又系即系谷起晒。佢见到只猫系咁样样嘅反应嘅，接住嚟嘅咧就系有狗声，有狗吠声，有啲邻居嘅狗其实就。爬即系喺啲栏嗰度跳起，即系擒住咁样样。 哦，即系佢嗰度附近都系有民居 嘅， 即系 有民居嚟 嘅。佢真系一个原始嘅森林。 应该咁讲清楚啲，就佢屋企嘅对开嘅一个树林，即系所以佢哋喺度整紧一啲其他嘢咁样。咁佢就见到有啲狗咧，就开始喺度吠啊，喺度大叫，都系大家同一个方向向住嗰个树林嗰度吠。 系 咁，佢哋已经见唔到嗰即系嗰只大脚怪噶啦，其实疑似大脚怪啦，或者咁讲。咁但系见到呢啲咁样狗吠声咧，咁佢哋开始即系其实都惊，跟住留意啦。 即系知道唔系净系佢哋自己见到。 佢哋听到喺个树林嘅方向咧，系传嚟咗即系嘅声音咧，就系似乎嗰只大脚怪系想模仿翻嗰啲狗嘅声。开头系听到有啲叫声。即系佢哋见唔到嗰个人啦， 大腳怪喺度哗哗哗， 系啦，但系听到佢叫声，唔系似啫。咁但系咧，佢后来再听真啲咧，喺另外一个即系远啲嘅方向咧，佢哋听到有啲类似牛嘅声， 牛嘅声， 牛系啦，即系呜咁样嗰啲啦。咁但系佢哋话证实，即系佢哋知道附近有啲咩民居噶嘛，佢哋知道嗰度有冇人养牛噶嘛，咁佢话嗰度系冇人养牛嘅。 咁即系大脚怪入边扮狗扮牛。 系啊，即似乎亦都佢唔知道究竟佢系想去同其他嘅大脚怪去沟通，即系去话翻俾佢听，喂 有 危险啦，走啦，系啦。总之系一个似乎系一个佢尝试去 communicate 嘅一个声音咯，即系按照呢、這个事后一个调查员即系讲翻啊。咁佢亦都去现场即系影咗一啲真系草地。即个森林嗰、那个相片，亦都有去度过一啲高度，即系佢其实嗰个研究员都唔矮嘅，咁佢举高嘅手咧，再上啲嘅高度，即系成佢举高嘅手 要高过佢， 系啦，高过晒佢个人，仲高过晒佢只手嘅高度嚟嘅咯，咁就有个咁嘅 case。咁但系事后佢哋去睇翻咧，因为 咁都有脚印啊，咁梗有啲毛发留低啊， 呢个都好近期啦，即系咁，当然我都希望佢有一啲证据啦，但系佢去到睇咧就话，因为落雨。嗰幾日，所以基本上冇腳印可以揾到，可能有啲雨水沖走咗啊。咁但係係啦，填翻氹。但係其實即係呢個個案就我想講就係、是有時可能係反而係啲動物咧係比較再敏感啲嘅，即係呢個故事。 因為佢未出嚟已經聽到啦。因為點解我咁講咧？跟住咧我要再講多個故仔啦。今日其實好多故仔講，咁又要介紹一個朋友咧，叫做 Alex Hearn。Alex Hearn 咧就係一位。点讲呢都系一个研究员啦，咁佢都研究好多啲古灵精怪，即系啲生物啊、大脚怪啊，甚至有啲即系南美洲嗰啲吸血嘅，即系疑似一啲怪实怪物嘅嘢啦吓，咁嗰啲前啲先搵集讲啊。嗰、那个叫咩？卓伯卡布拉啊，卓伯卡布拉 ，chopper 嗰只嘢，嗰只南美洲即系墨西哥成日出现嗰只，唔紧要啦。我哋今集唔系讲嗰样嘢，咁但系讲 Alex 点解会咁即系深入去，即系佢系一个相当深入研究呢个大脚怪嘅一个学，即系一个我叫研究员啦，唔可以讲话学者。咁但系佢本身咧，其实由细到大佢都好中意研究啲古灵精怪啲怪物嘅。所以怪物即系例如咩尼斯湖水怪啊嗰啲，佢成日都会留意嗰啲新闻啦。佢譬如讲紧嗰只南美洲嗰只吸血嘅嗰只怪物咧，咁佢都会去研究嗰啲资料啊，或者等一啲最新嘅资料啊，去做一啲好亲为嘅研究。咁但系即系从来即系佢都知道有样嘢叫大脚怪嘅，但系要去到几时佢先开始好投入去？去迷上咗呢个大脚怪咧，就系要讲紧佢12岁嗰年。咁12岁嗰年咧，其实咧佢就要同埋佢个点讲咧，同埋佢个爸爸，同埋两只狗，咁咧就去远足咁样嘅。咁佢爸爸咧，其实系一种嗰种叫做好火爆嗰啲人嚟嘅，所以佢同佢爸爸即系个关系都 OK 啦。但系你话系咪好好又唔可以讲，因为始终都惊爸爸。但系爸爸亦都好中意同佢去周围去远足嘅。咁佢有一次咧就即系。带住两只狗啦吓，咁、就去咗一个地方嗰度远足，咁去咗一个森林嘅地方嗰度远足，咁嗰个地方咧，佢仲好肯定咁去讲咧，就系一个好出名嘅 UFO 嘅一个 abduction case， 咁就系一个叫 Barney Hill 同埋一个叫Barney Hill 嘅一对夫妇啊，Barney and Barney 嘅一个老拐个案啦，咁样，咁呢件事咧就相当之点讲咧？相当之 巧合地咧，佢哋去嗰个地方咧，就系、是、呢一对夫妇。嗱，呢对夫妇系一对点讲咧？一对几出名嘅一对夫妇系被外星人老拐咗嘅。咁、而且亦都经过过一啲即系测谎机啊嗰啲测试嘅。咁但系呢对夫妇咧，个先生咧就系、是、黑人嚟嘅。咁个太太就白人嚟，咁然之后两个系一齐去被呢个外星人老拐咗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今次呢个 Alex 香佢十二岁嗰年跟爸爸去咧 ，exactly 就系呢一个地方，喺呢个地方嗰度俾人即系喺嗰度见到个大脚怪。咁佢嘅解释就系佢当时去到第一件事咧，其实佢做了一件错嘅事，就系、是、一落车就放嗰啲狗。啲狗周圍飆啦，好開心噶嘛。咁但係原來咧，佢爸爸跟住就即係發爛渣，即係鬧佢。咁其實就話，原來你咁樣放啲狗出嚟係好危險嘅，因為咧，當你放啲狗出嚟，啲狗可能即刻第一件事就要走入個森林嗰度。係。咁無論咩原因都好，你走入個森林度，可能都會去即係點講啊？即係你會令到啲狗好容易受傷。例如嗰啲狗可能會係去襲擊一啲其他嘅嘢啦，或者你唔知道嗰只。佢喺森林入面有啲乜嘢啦，再加上就係可能入面有人打獵啦、即係個森林入面有人打獵啦，咁如果佢見到啲狗呢，佢會當係野狗， 即 係 等於你帶菲菲去街東，如果去個森林都唔會亂咁掉佢入去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佢話當時佢又冇諗過呢樣嘢嘅，十二歲咁放嗰啲狗入去，咁佢爸爸已經係鬧鬼佢㗎啦，鬧完咁跟住佢就暗春晒啦，咁即係靜晒咁樣啦，咁但係後屘佢哋都話、算啦，我哋唔好理呢啲嘢啦，咁跟住就繼續佢哋去做佢哋正常要做嘅嘢啦，咁就喺嗰阵时咧，突然间系听到即系嗰两只狗咧，系开始对住个，即系当然佢 call 翻啲狗翻嚟啦，咁然之后佢哋就 set 咗个 campfire， 即系谂住纯粹谂住唞下休息下，或者烧啲嘢食啊咁样。咁跟住喺嗰下咧，就听到啲狗咧就开始吠啦，向住个森林里边吠。咁佢就唔系好明系咩事，咁佢就想带啲狗入去睇下啦，咁嗰阵时就入咗去个森林入边，咁佢爸爸就喺出边睇住即系啲嘢啦，即系坐喺个 campfire 侧边去睇住啲嘢，咁而喺嗰一刻喺佢行入去之后咧，佢系咩都唔知，咩都睇唔到，因为第一黑掹掹，但系咧嗰啲狗咧就似系向住个方向咧系越嚟越紧张咁样，而嗰啲狗本来系由开始系望住，即系佢最初啲狗系望住嗰个地方嘅啫，望住嗰个方向就冇出声、但系嗰啲样咧，佢话佢好明显睇到嗰啲狗嗰啲样咧系好紧张，咁但系亦都好似你就嗰个 case 咁，嗰啲狗其实好早已经 feel 到入边有嘢喺度。 头先嗰个都系啲狗系越吠越大声， 佢 feel 到佢哋喺入边，但系 feel 到有嘢喺边，但系佢完全唔察觉到，佢完全唔察觉到有啲嘢喺入边。咁跟住咧，直至到啲狗开始吠啦，咁佢吠嘅时候咧，咁佢先至听到，开始就系听到好大声几下咧，系嗰啲入边有啲好重嘅嘢系踩落嗰啲树干啊，或者啲树枝。是噼里啪啦咁样，即系如果你踩树叶就好多声噶啦，但如果你踩落一啲重嘅嘢，譬如你个人好重嘅，你踩落啲树枝度，咁啲树枝会啪一声咁断咗嗰啲， 系咯，即系等架车剪过嗰啲树枝。 系啦，咁佢个感觉就系好重嘅嘢踩落树枝度行出嚟，咁佢嗰下咧就喺拧拧住面望嘅时候咧，咁佢就好清楚地就望到一个讲紧系七尺高，佢仲要系望到嗰下咧系望到。一堆嘢，佢形容就好笑嘅，佢一拧住面一望，系望到一堆嘢。咁佢望咗一堆嘢，佢系咩嚟嘅咧？原来佢望住咧，就系望住嗰只所谓嘅一个大脚怪，或者佢哋叫 Sasquatch 嘅心口。 即系佢只系望到其中一忽啫， 好多毛咁样嘅咩嚟嘅咧？再恶高头望就望到一只七尺高嘅物种，咁佢就形容咧系一个。好似个人咁样嘅物种就喺上高一路咁望住佢，咁佢就当时嗰下咧，佢就呆一呆吓一吓，咁佢话明显嗰只嘢咧就系佢觉得嗰只嘢咧都唔系刻意出嚟见佢嘅，佢觉得嗰只嘢同佢咧系大家错误地相遇嘅，因为佢话嗰只嘢望一望佢嘅时候，佢感觉到嗰只嘢系吓一跳嘅，而佢自己亦都吓一跳嘅。咁然之后嗰只嘢就转身就走咗去啦。咁当时佢就好惊啦，咁佢就第一时就冲翻出嚟，同埋只狗冲翻出嚟。咁佢阿爸都问佢做咩事，佢话佢当时唔识得讲嘢，净系识得上车，即刻拖住个老豆叫个老豆上车，跟住系开车即刻走。咁由嗰次嗰件事开始咧，咁佢就即系对大脚怪，因为亲身接触过，咁佢对大脚怪就多咗一种感情喺度，即系多咗个叫做情意结喺度咧，就开始去研究嗰啲嘢。咁嗱，呢个系其中一个 case， 点解咧？因为呢个 Alex Hearn 咧喺近年咧呢、這个大脚怪嘅 DNA 嘅风波入边咧，亦都即系。即係有份走出嚟去你可以話去撐個嗰、那個主角啦，亦都可以話去 暗串佢啦，因为暗串同撑系好容易分辨 一线之差吓， 争少少噶嘛。咁所以即系都要介绍一下呢一个人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嘅 UFO， 即系大脚怪嘅研究者咧，系继续研究。嗱，其实我要形容俾大家听咧，喺美国研究大脚怪嘅 case 咧，同研究 UFO 嘅 case 系好接近嘅，即系大家有见到，有相影过，有 video 影过。OK， 咩都出现过啦，简直好多人、好多嘅机构去研究，好多唔同嘅人，甚至系攞个周末或者系特登储钱，攞一个假期，系成个月咧，系深入去美国入边一啲嘅森林入边咧，直头喺嗰度扎营，喺嗰度住一个礼拜、住两个礼拜或者住一个月都好啦，其实就系搜寻呢个大脚怪嘅踪迹。 嗯， 咁点知咧，就喺十年前到啦吓。咁样咧就有一个人叫做 Justin， 一个猎人啦吓，你当系一个猎人啦。又唔可以话十年啦，我谂应该计个时间，应该系2010年啦。咁佢咧就呢、這个 Justin 咧就系一个猎人嚟嘅。咁佢咧就同埋佢嘅朋友咧就去咗个山区嗰度咧，就纯粹谂住打猎嘅。咁即系点解咧？佢好中意系即系佢系你要理解一样嘢咧，就系、是。香港冇机会打猎嘅，最多系钓鱼嘅啫。咁但系喺美国咧，佢哋好多时系有啲时间系会成班人咧系练琴结队，着晒迷彩咁样咧，系攞埋啲弓箭啊、枪啊咁样咧，就系、是、入去啲森林入边咧打猎嘅。咁佢哋猎啲咩咧？即系虽然好残忍啦，但系佢哋主要都系猎啲熊人啊，猎一啲野生动物啊，即系当食野味咁啦吓。咁佢哋其实原意都系想去打猎，就系想去猎杀一啲熊人啊。咁佢同佢个朋友一落车咧，一落车嗰下咧，就见到喺个森林，即系我要形容一下佢当时个森林咧，就系、是、有一边系贴近个水边，贴近一个湖咁嘅嘢。咁但系咧，佢哋一落车个位咧就见到个湖嘅。咁啊落车个位咧就见到喺个湖嘅侧边咧，就有一个人形嘅嘢就企咗度。嗱，相距系好远嘅。同埋阳光普照，你记住阳光普照啊！当日咁相佢系好， 都系两只脚企喺度嘅， 两只脚企喺度嘅。咁佢就企喺度，咁佢仲要形容就系有个人企喺度，但系嗰个人系同佢讲喺度挥手嘅。吓，咁啊好奇怪，一只熊人好少会咁企喺度。第一，熊人通常都系四只脚行，直至到佢要起身攞嘢食啊，或者佢攻击一个人嘅时候咧，咁佢就会企起身，两只脚企喺度。咁但系你企喺度都唔会挥手。 我见到广告嗰啲系会企喺度跳舞嘅。 咁嗰啲系广告啫。红人系冇经过一个训练，系唔识得咁样挥手。咁其实佢唔知咩，咁但系佢明显嗰个唔系人嚟啊！佢见到咁，佢唔使讲咁多，第一件事就系开枪。咁就向住嗰个物种，其实都一个相当远嘅距离嘅，讲紧都去到一个五十几六十尺嘅一个距离。咁佢系咩嘢都唔使谂，佢就觉得嗰个系红人，因为佢原意都谂住系打猎捉红人噶嘛，咁打红人噶嘛。咁佢去到第一件事就系开枪，咁啊开枪打咗咧呢只咁嘅好大只嘅物种就中咗枪。咁然之后咧就佢觉得系红人嘅嘢咧就瞓低咗， 即系冇逃走到，而系中咗枪倒地埋 嘅，倒地埋嘅，冇逃走到嘅。咁跟住啊中咗，咁佢就同佢朋友讲：，中咗咯 ，good 啦。咁即跟住佢哋就要 埋去噶咯， 行埋去啦。咁佢行埋去都要一段相当远嘅距离嘅，因为虽然讲紧系一个六十尺嘅距离啦，但系嗰个位唔可以直线去嘅，即系佢要兜个边咁样兜个圈咁样去翻嗰个位置，咁而去翻嗰个位置咧，亦都要系去到嗰个位置，其实系一个森林嘅入口位嚟。咁佢话，当佢哋开始行嘅时候咧，就发现咧有两只嘅细啲嘅物种咧，就喺嗰个位置喺个森林嗰度咧系走出嚟，细啲嘅，即系 有冇话几多尺？ 明显系佢睇唔到几多尺嘅，因为你相隔成六十几尺咧，其实你嗰个 size 系。即 未必咁确定到， 确定唔到啊！你侧边冇得树啫嘛，你冇一个比例啊嘛，咁所以佢就定唔到几多尺，咁但系佢就明显系比仲有一只细只嘅，有两只细只嘅，咁啊走出嚟，咁佢就觉得，哎，呢只系只红人嘅 B B 嚟，咁咧啲人啊真系好衰嘅，即系第一件事就系，喂，一 杀埋佢， 杀埋佢啦，梗系，咁佢就即刻拎起支枪咧，就开枪就打嗰只 B B 灭口、啊。 咁嗰只 B B 咧，佢就形容嗰一只 B B 系即场咧系瞓低咗嘅，即刻死咗。咁另外一只咧就即刻逃走，就走咗去森林入边噶。咁佢哋就兜完个圈，翻转头去到咧，即系都唔系话好远，即系唔系一个好耐嘅时间啦。但系去到一段时，去到嗰两件嘢伏尸嘅现场咧，咁佢揭开嗰只睇咧。 佢唔系一只熊人嚟，但系佢又唔系一只，唔系一个人嚟嘅。 但系系有毛嘅， 但系系似一个有毛嘅人。 嗯， 跟住佢再揭开隔篱嗰个细啲嗰只，一揭开嗰只嘢咧，嗰只嘢系未死的。 嗯。 但是就在他的隻手臂，即是他怀中他抱住他那隻东西，那隻东西在他面前那里死的。 嗯。 那呢跟着他就完全个脑空白晒，因为究竟什么事呢，这两隻是什么来的呢，完全想不到。那跟着他的朋友呢也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他们当时的心里面很混乱，他们甚至有想过就是说其实会不会我们杀了人呢， 其实都真系可能会误以为系喎。 佢话嗰个动物肯定唔系一只熊人，因为佢哋过去亦都试过成功地即系。 但系大嗰只系真系 certified 死咗啦。 死咗，两只都死咗啦，已经。咁跟住咧，佢就跟住就即刻走啦。咁佢同佢朋友就即刻走，就离开咗呢个地方，咁就翻咗。 就冇攞走嗰两个尸体。 冇嘅，摆咗喺度。咁跟住走啦。咁跟住咧，佢嘅。其实咧，佢亦都有将佢呢个经历咧，系摆咗喺个网上高，即系喺个一个叫做。Bigfoot 的一个 forum 啦， 嗯， 即系个 forum 嗰度摆咗喺嗰上高，咁就喺度讲话，我今日见到，跟住咧就即系开枪打咗两只咁。咁其实当时啲网友咧，好多人咧都好抨击佢，喂大佬，你明唔明白嗰件事？ 人哋追寻一生想见到个真嘅，你就杀死两只。 你明唔明白嗰件事就等同我哋，喂大佬，我哋追寻一生都系想见到外星人， 吓 系咪？跟住外星人喺广州降落咗，跟住俾人食咗咁样，即 煲咗杀 煮咗呢个水煮外星人。 啲骨喺度可能 系啦，咁你嗰件事系即系对于嗰班人嚟讲，你讲得好残忍。第一， 但系冇人会以为佢系讲假咧，即系有好多人话，我今日见到两只仲杀埋添咁样嗰啲。 嗱，大家即系当然啦，我哋而家听古仔咁讲，即系中间可能发生好多嘢，包括佢抌呢个 post， 即系当然有人系唔信佢，有人系笑佢话佢乜嘢啦，但系。佢系后屘可以攞到证据出嚟，点解咧？因为佢当时其实啲人喺度抨击佢嘅时候，题外话讲翻佢，啲人抨击佢嗰阵时咧，其实佢都不断喺度讲，其实佢个心唔好受嘅。佢话佢其实呢段即系翻到屋企之后，其实佢脑不停喺度谂紧，就系因为佢亲眼睇住自己杀咗一只唔知乜嘢嘅物种， 而又感觉好似人， 好 似近 人咁 样。 咁佢其实话佢成日咧个心系觉得好内疚嘅，好有罪疚感嘅。咁所以即系都要一段时间咧，讲紧都可能系要差唔多一个礼拜左右啦。咁佢先至鼓起勇气，就同个朋友再翻去当时嗰个 现场。 现场，咁佢话个现场并唔系一个你可以随时揸架车去到嘅地方嚟嘅。即系你唔系话。我今日想去翻个现场，咁啊坐上个车度，跟住揸车去到嗰度。佢话嗰个现场其实系一个都几难去嘅地方嚟嘅。咁如果佢哋系惯咗去行山嘅人都觉得好难去咧，咁其实可能都真系几隔涉，即系可能你停低嘅车要行四五个钟先至去到嘅地方咁样。咁佢去翻现场，佢去翻现场咧，就佢 expect 紧一样嘢咧，就系我去到可能会见到有骨，虽然系一个礼拜或者见到。是一些碎开晒的尸体，为什么呢？因为他估计就算我们不拿走他都好了，摆在那个尸体在那里瞓在那里成个礼拜都应该腐烂了。 应该没那么快，但可能被其他的野兽食了。 他都会幻想会有其他的猎食那些即是腐尸或者是那些秃鹰啊那些东西呢，即起码都会去那里去食了他的尸体。那去到真的看不到多少东西。但他就说呢，他找到一块肉同埋一啲毛皮，咁样咧就将呢啲肉同埋毛皮咧，即系去到就即系剩翻一啲咁嘢， 即系骨都冇嘅。 佢冇好仔细形容，但系大家相信佢去到可能已经见到散开晒啊， 系 细只嗰只已经可能系食晒啦，冇咗啦，但系大嗰只剩翻咧，佢形容咧就系一嚿大个怪嘅扒。跟住佢攞咗翻屋企，系啦，佢就攞咗翻屋企。咁佢好小心地入咗个袋度，就攞翻屋企啦。 雪藏嗰啲箱去装。 我谂佢冇谂咁多嘢。咁佢跟住翻到去之后咧，咁佢就开始谂呢件事究竟其实我可以做啲咩咧？而家屋企有块大脚怪牌喺度，咁但我要证实到俾人哋知呢只系一个大脚怪，我可以做啲咩咧？ 或者起码证实系乜嘢物种，可能佢都想知啦。 咁其实咧，佢就将呢个牌咧，就将一啲毛发啊咁嗰啲嘢咧，就即系分开咗好多。即系细份，咁就即系 喺一个科林嗰度即系公布啦，同埋即系话我成功猎杀咗只大脚怪。咁当然佢呢个咁样嘅言论或者佢呢啲咁嘅古仔咧，就喺网上系疯传啦，而且系中意研究大脚怪班人咧，佢即刻喺嗰个班人入边咧出咗名 嗯。 即系喂，好难得有条友怼冧咗只大脚怪，攞咗啲证据。嗯、即系虽然系残忍，但系真系可能有个现兜兜嘅证据。咁咁佢将呢个证据咧就交咗俾一个女士。 嗯， 而呢个女士佢就期望呢个女士可以帮佢证明系有大脚怪喺世界上。咁、跟住落嚟点咧？我哋就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翻嚟你做咩？ 笑你个镜头。 翻嚟第三节 MJ 十三女仔上高，嗱镜头摆咗上去啊，几好！我哋而家变咗闭路电视，即时一部 DV 就变咗闭路电视摆咗上去，几好啊！又唔使望镜头啊，唔会俾人话我哋唔望镜头。 我全集都系咁样向住背住啲观众，可以唔使睇到。 又唔需要，不过你唔好记错咗冇镜头喺度，跟住做埋啲奇怪动作、啊， 例如咧 撩鼻啊、拗耳仔啊嗰啲咧， 打你 有人讲过我哋喺度拗痕， 有啊， 有， 我头先有唔 有听众私信俾我， 有 听众私信俾我话你注意唔好拗痕啦、 啊，叫你、啊、 叫嘉宾，叫嘉宾啊， 唔系我啊嘛，睇完 呢集之后系啊， 真我有拗痕咩？ 咁我唔知佢话你唔好拗痕， 应该唔系 我冇拗痕、啊， 我都唔痕嘅咁样。唔系你话之前话要影脚啊嘛？ 唔系咯，我中意将个闭路电视，唔系将个 D V 个镜头周围摆咁随时。我谂我哋系最变态、最黐线嘅一个网台节目啊！ 喂， 有视像，你有其他节目有视像嘛？你 Emin 恐怖在线噶嘛？对住佢哋咁样影噶嘛？ 系啊！ 你神秘之夜，神秘之夜佢哋几个就系真系围张台跟住个镜头喺度影噶嘛？我哋系变态到将个镜头怼咗上去。又好似闭路电视咁样， 唔系你下次乱 摊 乱脚嗰啲 翻嚟就已经系咁样。 喂，每次都净系不如咁咯，即系你有次就 close up 个眼， 嗯、 有一次咧可能就净系影个嘴，有一次就净系影个耳，咁啊逐 part 逐 part 睇到你啊卓飞个样咯。 净系影住我，咁啲听众唔 咁有几 part 噶嘛？可能可以影下啲观众咯、 嗯，或者有啲换下啲 effect 啊，啲夜视啊， 即系点蜡烛咁样做咯。 系啊，装晒啲夜视镜头，成、 okay 啊、个画面绿色咁样。好啦，我哋翻翻嚟啊，咁啊，依家系第三节嘅 MG 十三，继续讲正话呢个叫 Justin 嘅人咧，呢、這个猎人咧。就讲佢翻翻去现场就执咗嗰个叫做 肉扒， 系啦，嗰个大脚怪嗰个扒， 系， 即系佢话系一片肉咁样啦，咁佢形容都系一块扒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当然系有啲毛发，咁佢估计咧就应该系去到嗰个位置就去翻见翻就有扒有皮嘢摆咗喺度，咁、所以佢第一个理所当然就觉得 OK 嗰个就 系 大脚怪， 系咯，佢唔会执错咗。 咁你个山林森林入边咁大，你唔会无端咁容易俾你揾到块扒噶嘛？咁、但系佢亦都认得嗰啲毛发，就系即系之前一个礼拜之前见到嘅嗰种生物。咁但系点会剩翻块肉喺度咧？即系当然佢唔系好似你去超市或者去买嗰啲冻肉铺买块扒咁样咁靓嘅，即系咁系总之一 劈，可能有一劈嘢嚟嘅， 一块肉啦，总之系一块肉喺度啦。咁有啲毛发， 可能嗰 part 比较硬，跟住然之后唔食。 可能食剩咗啦，咁佢就攞咗嗰份嘢翻去咧，就翻咗去做一个即系屋企，即系攞咗翻去屋企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将呢嚿咁重要嘅咧，佢切咗好多细份嘅，咁然之后就分咗俾好几个人。咁其中有一个人咧，就系、是、今次成件事嘅主角，个主角去到第三拍先出现。 系啦，呢位女士咧，其实阿卓飞话佢几靓嘅 ，OK 噶 ，OK 噶，系 我 觉得。 俾一张相大家睇咯。 咁佢咧就系、是、一个。叫医生啦，佢叫 Doctor Melba， Doctor Melba 可以博士噶， 啊又系，咁样佢系 Doctor Melba S. Ketchum 咁样啦， 佢个 Melba 啦， 系啦，咁呢个 Melba Ketchum Melba 咧就唔系 Ketchum 系 Ketchum， 我记得，咁啊呢个 Melba 咧其实佢系一个专家啦，个专门研究 DNA 嘅专家嚟嘅，咁佢亦都拥有咗咁啊1985年嘅时候，佢已经创立咗一个中心，就专门研究 DNA 噶啦，即系包括系人类嘅 DNA 啦，或者系某啲动物嘅 DNA 啦，甚至乎可能因为你都知道动物可能有好多个唔同嘅演变，佢哋以前好多代嘅时候之前嘅一啲研究佢都有做嘅， 即系啲祖先 系啦系啦，咁佢其实呢佢呢个女士咧，即系佢今次 发表咗一个报告，应该话佢喺2013年嘅时候咧嘅二月份咧就发表咗 今年 嘅一个我冇记错啊，费事一阵间又话啲观众话我记错咗、大家自己揾 错得嘅呢资料。 咁咧佢就有个报告，咁啊收翻个年份啦，总之有个报告啦。咁跟住咧就系、专门系 应该我记得都系今年 系啦，二月份嘅时候边日边月我就唔真系记得啦。咁咧佢就系呢个报告，其实就系专登系讲研究，就话系证实是有这个 Bigfoot 的存在的。咁但係其实坊间我哋成日都见到好多，之前我哋讲话啲组织去专门研究大巨怪啦，可能有一啲目击嘅个案啦，亦都有一啲调查员去出一啲报告出嚟啦。但係以你话譬如好似今次呢个咁係有一个比较专人身份，一个专业嘅身份嘅话呢，其实真係应该係第一次啦。咁、以前可能都有一啲唔同嘅报告，但係都俾人否定咗㗎，即係因为好多时都有人话有大巨怪，跟住又话有啲咩证据喺手，但係好多时最嬲尾呢证实嘅呢都係话係假嘅，甚至乎可能是一些恶作剧来的。咁今次呢佢其实个报告总共有成60多页嘅。咁嘢嚟我啊真係冇完啦，因为佢係有限制嘅开放嘅都係。 而家已经係冇得 download 啦。 我见因为我尝试上去睇嗰个报告啦，就见唔到有囉。咁但係佢应该係最一啲主要嘅message 或者最主要嘅内容呢已经有人写出嚟㗎啦，係啦，有人去讲。点解呢，就因为其实都几有争议性嘅。即件事，当佢呢个 Dr. Melba 咧，其实佢手头上有好多资料，咁佢亦都去做咗好多个测试，咁佢其实佢证实佢研究咗个 DNA 就发现，即系佢手上嘅所有资料证实咧，大脚怪嘅 DNA 咧系有人类嘅 DNA 成分嘅。咁佢收集嘅样本，我谂头先 Justin 嗰个咧，只系其中嘅真系一忽肉嘅啫。咁咧，佢话佢系拥有110个样本喺手，咁系嚟自咧美国啦，最主要系美国啦， 各地啦， 系啦，14个城市啦，咁亦都有加拿大省份嘅一啲样本啦，咁分别就系有。加埋埋，我谂系份即系嚟自唔同几十个嘅地方嘅。咁佢亦都咧，去研究嘅时候就最主要，其实点解有咁大嘅争议咧？就系话佢发现咧，喺嗰啲组织啊，即系嗰啲人类嘅组织啦，佢会去研究佢嘅血啦，研究佢嘅毛发啦。 嗰啲大脚怪嘅组织， 系啦系大脚怪嘅组织，唔系一个组织。咁咧，佢会研究佢嘅血啦，研究佢啲毛发啦，佢手上亦都有佢嘅一啲肉啦，咁等等。咁佢研究完之后咧，就话佢发现佢嘅结论咧，应该不如直接跳到去就系佢话佢系由一个有阿妈嘅系。同埋一个阿爸两个组成会生到，即系两个结合咗先生到个大脚怪出嚟噶嘛？咁系都系佢声称都系一男一女嘅。而佢喺嗰个大脚怪嗰个 DNA 入边发现咗咧，其中有一只 DNA 系叫做 mtDNA、嗯。呢个 mtDNA 咧，其实系喺嚟自个妈妈嘅，而呢个 mtDNA 亦都系人类嘅一个 DNA 嚟嘅。咁、 即系验到嗰、那个。嗰、那个 DNA 嘅成分， 系啦，咁有两样最主要嘅 DNA， 一个就 mtDNA， 一个叫 nuDNA。咁咧呢个 mtDNA 咧系嚟自佢系个妈妈嘅，亦都系一个叫做现代智人嘅一个 DNA 啦， 系 啦 系 啦， 即系现代人， 系啦。咁另外 即系讲紧嘅现代人咧，就嗱，听众谂清楚，记清楚，我讲紧嘅现代人咧，即系讲紧。就唔系讲紧我哋 着得好现代嗰啲人， 系啦，着得好现代嗰啲现代人。我讲紧嗰啲现代人，即系讲紧我哋而家或者系我哋再早之前少少嗰啲开始识得用工具石器时代嗰啲咧，都已经叫现代，即系 Homo sapiens。 咁系咪讲翻你之前嗰、那个有一集讲嗰啲星蟹头骨咁样？ 星蟹头骨都有提过呢、這个， 系啦， 有提过呢、這、一个呢种咁嘅 DNA。 咁 详细 可以听翻嗰一集嘅， 就系、是、嗰集都唔系好详细， 有提过啦。 你再 详 细去图书馆揾啦。但系总之就系话 DNA 而家即系喺早前嘅技术入边咧，就 DNA 就系揾到一啲 DNA 嘅资料，就可以知道咗嗰个血统或者那个叫脱氧核糖核酸个构造系乜嘢，嚟自咩动物噶啦？咁但系而家佢再可以再细致啲，就系去到而家 DNA 技术再发展到而家呢个时候咧，咁其实你可以用一种即系可以独立去抽去研究一啲叫 nuclear DNA 啦，有一啲叫 mtDNA 啦。咁嗰啲 DNA 嘅嚟自嗰个叫染色体咧，就系、是、嚟自母系，多数都系嚟自母系嗰边嘅资料。咁、就可以知道 ，OK， 原来个 mtDNA 咧。这个 case 入面的 mtDNA 就是属于一个现代人的女人。 是啦。 即系人类嘅女人啦。讲得难听啲。 另外一半咧，即系个爸爸嗰边咧，就系、是、一个灵长类嚟嘅。 嗯，但系就唔知系乜嘢。 唔知嘅，唔知嘅、嗯，即系只系一个唔知名嘅灵长类啦。即系按照佢嘅调查，即系呢个其实就系最引起无论系科学界或者系定系公众去讨论嘅一个主要嘅一个原因。咁、嗯、亦都即系简单啲嚟讲，佢就系话佢系一个混血儿、 嗯， 一个人，一个智人，同埋呢个灵长类嘅一个混血儿、 嗯， 生出嚟嘅一个大脚怪。咁呢个就係佢嘅结论就係咁啦。咁但係当然亦都有啲人就去即刻去回应啦话你即係其实点解应该佢背后呢呢个 Dr. Melba 呢正常呢你通常可能有啲报告啊你咪要去发表啊咁嘅。咁佢尝试过其实就係揸住个报告就想搵一啲媒体即係一个杂志啦权威嘅可能科学杂志去发表。但係开头呢都傾咗有一个係 OK 可以发表嘅、嗯。但係临发表之前呢咁、那、嗰个杂志亦都收到有人去同佢讲，佢话你咁样做，其实你将会系毁掉你自己成个杂志嘅。咁嗰个对方谂一谂，咁佢唔敢做，咁所以咧最后就冇帮佢发表呢一个报告。咁、 嗯、 结果咧，阿 Dr. Melba 其实佢自己咧就买咗去收购咗一个叫。De Novo、Journal 的一个平台、 嗯、 然后他就自己发表了、嗯、后来就有些人说了即其实、会不会是根本就是你那个报告不可信亦都是没有价值根本就是假的甚至乎、所以根本就没有人会帮你发表而他只是自说自话自己去、自己去出呢这样 其实呢这件事讲到这里我插一点、就是一些插曲给大家听一下先。咁因为呢先前呢呢、這个 Dr. Melba 佢嘅古仔呢其实我都有去 follow 一啲时间都用咗一啲时间去 follow。咁佢讲咗几样嘢好好笑嘅。佢话呢原来当你要去做化验啦我又唔明佢自己有个中心点解唔喺自己度化验呢咁、可能亦都係避免咗啲人话你做自己嘅嘢你点出都得㗎啦。咁所以佢就搵咗出面一啲嘅 DNA 嘅化验中心去做。咁、但係嗰啲 DNA 化验中心呢就唔係嗰啲好 cheap 好野雞嗰啲嘅，佢揾緊啲係咧好大間嘅 firm 去研究，所以幫佢做化驗啊咁樣。咁佢就覺得喂應該要咁做啦，咁所以咧佢就即係將嗰啲嘅樣本咧，即係嗰啲動物嗰啲，即係嗰只動物收到嗰啲樣本咧，就入落去一個佢哋嗰啲叫一個叫 genome bag 啦，即係一個總之 anyway 一個袋啦，係、一個公民袋咁入起佢，咁然之後咧就要。即系送过去俾佢哋化验啦、但系有件事咧就是、有个手续问题。原来嗰个袋上高咧，你要写明嗰只系咩物种嘅动物嚟嘅。 哦， 咁佢话咁可以写咩物种嘅动物咧？咁你可唔可以写 unknown 咧？佢话唔得 ，unknown 冇人同你做。 嗯， 咁话咁你要写咩咧？哇，我都唔知写咩，我唔可以写大脚怪噶嘛。 系咯。 咁佢话咁你唔可以求其写种动物落去咩？佢话咁就冇意思嘅，因为咧你写咗呢种动物落去，譬如你写求其当你写海豚咁就算啦。咁你攞去做化验，咁嗰只物种的确唔系海豚嚟噶嘛？咁佢只会对照翻喺佢资料库入边现有嘅海豚嘅 DNA， 然之后就话我哋冇呢种海豚嘅 DNA， 甚至佢可能会就当咗呢个系一种新嘅海豚嘅种类，去列入咗个 DNA 库里边，所以佢话。我都唔知点写，咁我咁你写个人咪得咯，写 Homo sapiens 得唔得？写现代人得唔得咧？佢得，你可以写现代人。不过个问题就系、所有大部分呢啲咁样嘅研究嘅公司都系一样嘢咧，就系、我要你写现代人落去咧，你要得到对方嘅同意，即系即而我写现代人咧、我要有，你唔可以随便攞个现代人嘅 DNA 去做化验。即系我唔可以咁攞咗刘露你嘅口水，咁咪攞去做 DNA 嘅测试。 呢样嘢系有我自己私隐权嘅嘛？你攞我啲嘢去验我， 即系要有你嘅信件去证明，要有你嘅签名同意，先至可以做呢个化验。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佢点样都揾唔到出边啲大行去做化验。咁可能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个化验可能佢都可能都要自己去做啊，做一个化验啊咁样。咁亦都公布。不过再有趣就系话嗰个杂志咧，其实佢即系嗰个叫做 The Novel 嗰个嘅平台咧，佢去公布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出边好多人去，好似就你阿刘六就咁讲，就系、好多人会去攻击佢嘅。 评价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多。 佢就攻击佢话：喂，你根本呢一个开放呢一个 DNA 嘅平台，根本唔系一个。应该点讲？唔系一个认可或者系一个好有力嘅平台去公布自己拥有一啲 即系大脚怪 DNA。其实佢有个 DNA 嘅目的都系话俾大家听 ，OK， 即系话我哋而家证实咗呢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叫大脚怪。 嗯。 血统系人，跟住佢哋另外一个血统系一啲 unknown 嘅嘢咁。咁你其实你咁样公布件事啫，咁但系佢原先就谂住，喂正啊，我拿住一沓资料，一沓 DNA 报告又齐晒啲嘢，而且个题目又咁吸引，仲要讲系大脚怪，我求其去边一个 firm。去边一个平台都可以即系，可以有人公布到啦。 五年嘅时间，五年嚟做呢啲研究。 系啦，咁佢仲要讲嗰一样嘢就系、是，当时佢俾人 reject 佢嗰阵时咧系好笑嘅。佢话其实只系仲相差只系一个好短嘅时间，相差几分钟。佢哋系几分钟，即系临去决定去公布之前嗰几分钟咧，系暂停咗唔去公布出嚟嘅。 嗯嗯。 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即系。好嬲啦！佢其实佢承认当时佢系好嬲嘅，佢亦都觉得喂，成个学术界入边根本去到一啲咁非主流嘅一啲资讯上高，你一个学术界咧系已经系喂讲紧你唔系讲外星人， 嗯， 你一讲嘅系大脚怪嘅，佢都已经要走出嚟要去 stop 你，要去抨击你，或者甚至乎要去抹黑你，个原因就系话俾你听，你嗰啲嘢系唔可信嘅，你嗰啲嘢系太过即系天方夜谭，所以佢哋唔敢去公布。咁佢就话，其实学术界入边都冇乜机会可以发展落去。 其实佢都冇，即系基本上，我谂抨击佢嗰啲人咧，首先佢啊，按照阿 Melba 讲咧，佢话甚至乎佢俾咗某啲报告某啲即系学者睇啦，即系研究员啦，佢哋基本上睇都唔睇，即系佢都唔睇，已经即刻否定咗，系啦，已经即刻 ban 咗。咁佢当阵时，即系佢事后都有人访问佢嘅，即系问佢究竟点睇啊？咁佢就话。是其他人他们即是没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啦，而且是他们是有少少妒忌，即是你要明白很多时候有一些新的研究，或者你去讲的是有一种新的物种，其实而且一直这么多人研究的物种，如果你要去 say yes, 说是有呢，去证实有呢，我想很多人不愿意去讲，因为呢樣嘢佢亦都唔願意去撐你嘅，即係講咗哦，你威咗啦，你證實咗有啦，咁跟住可能我以前話過冇嘅，根本我都冇否定過，咁我咪好似好傻咁樣。 呢個就係業界裏邊，即係行內學術界裏邊一啲嘅因為呢個利益嘅關係，即係佢點可以撐你咧？ 咁 即係其實同 UFO case 好似㗎，係咪 ？UFO case 頭先你講嘅就係話仲有多啲其他嘅原因。但系喺呢一度咧，即系佢哋原因有时我谂，科学家始终都有时按照阿 Melba 讲，就佢有个自尊，即系佢觉得佢会妒忌，佢会有嫉妒。点解佢研究咗可能成世人都冇一啲新嘅研究出，但系你就有， 因为佢 根本所以佢连睇都唔会睇，系啦，佢就好自大地唔睇啦。咁但系当然亦都即系佢真系收到好多抨击嘅。咁但系你谂深一层，如果佢有证据喺手，点解咁嗰班人连即系睇都唔睇，都唔去，甚至乎啊，不如攞啲。样本嚟，或者攞啲报告嚟再研究啊，咁啊共同再睇下系咪有。跟住如果你要去评价一个人，你都要有证据去话佢唔得，你先可唔可以咁讲噶嘛？ 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其中一个抨击嘅方法就系讲咩咧？就话、是、你嗰啲样板系染污咗嘅。 嗯嗱、 当然佢拥有系百几个样嘅 sample 啦、吓，即系嗰个嘅标本，即系个样本咧，就唔系净系由 Justin 嗰度。嗱 ，Justin 嗰个冇得讲嘅，因为。喂，弃尸荒野一个礼拜之后，你要执翻块肉，你点验到个 DNA 咧？咁、所以其实去到后期咧，佢譬如上其他嘅节目度咧，有啲人同佢提过呢个 Justin 嘅呢个猎人嘅故仔咧，其实佢系话，我觉得我唔想同佢哋牵上一个好密切嘅内容，即系喺对话入边，或者佢啲人访问佢。嘅时候咧，佢都觉得话，我唔想提呢个人啊，咁 即系 Melba 唔想提 Justin， 系啦，因为 Justin 本身亦都饱受抨击啦，因为佢声称自己开枪打低咗佢啊嘛，冇相片冇 video 嘅情况之下，佢噏乜都得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而家佢亦都饱受一个抨击，就系话佢啲人话佢喺度造假，但系记住佢有百几个 DNA 嘅。即係嗰啲 sample 喺度，而嗰啲其他人攞嗰啲 sample 咧，就唔少似 Justin 咁魯莽嘅，求其揾個袋揾塊包住嚿肉就攞翻屋企。人哋嗰啲真係好小心地，唔好俾佢哋唔好叫做唔好 contaminate 咗，即係唔好染污咗。例如我個人可能講幾句嘢，滴咗啲口水落去咧，咁嗰件標本咧，已經好容易會有機會驗到有人嘅 DNA。 即係因為 攻擊佢，即係攻擊 Melba 嘅一啲科學家都有講，即係佢話其實你搜證嘅過程，你真係太多途徑去染污呢啲樣本，即係譬如頭先你講我吐個口水，甚至乎你唔自覺地打出個黑黐，跟住唔知有咩生物可能喺上面可能排泄過咁先算啦、嗯嗯嗯。基本上你嗰啲樣本就唔可以證實係 100% 係，即係純咯。 係啦，即係可能會有錯誤，染到啲錯誤嘅嘢咁。咁但係咧，即係當然呢個 Doctor Melbourne 即係佢。坚持佢嗰啲嘅资料或者攞翻嚟嗰啲资料咧，系好纯正嘅，即系冇被染污过，同埋佢话喺呢堆资料入边根本唔系咁。咁但系好啦，去到再问翻再深层次嘅问题，出现咗个咩问题咧？就系、是、咁多年前嘅物种到而家一路生存，点解佢哋会有人类嘅 DNA？ 但系又唔系完全人咧，因为有啲系 unknown 噶嘛。 系咯。 咁呢件事咧嗱。撇开少少话题，我又令我好谂起咧，就系即系嗰个天狼星嗰个外星人咧，嗰套戏咧，咁就讲紧佢哋揾到嗰只六寸高嗰个外星人嘅尸体，咁、然之后佢哋就话，诶呢个系人嚟嘅，各大报章都系话证实咗呢个系人，因为佢有人嘅 DNA。但系咧，我亦都要再喺度重新讲多次，呢、這个系一个骗局。呢、这个系各大传媒夹埋一齐去做嘅一个骗局。其实我之前嘅专栏都写咗嘅。大部分的报纸咧都会报道呢个系一个人嘅 DNA，所以呢个系一个人嘅尸体。但系咧，其实当时有翻去做化验嗰啲人咧，嗰啲专家、嗰啲博士都已经讲到明，呢个唔系一个人嘅尸体嚟，因为个年龄啦、个骨质嘅密度啦、加上佢个 size 啦、加上佢嘅 DNA 咧，只可以话佢有人嘅 DNA， 但系佢唔系一个人，因为咧马骝同人咧只系相差好少嘅 percent 嘅啫。但系呢个物种。入面有好多个好大嘅 percentage 咧，系唔知乜嘢嘅物种嘅 DNA 嚟嘅。咁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啦。咁更加去证实我去讲，传媒去利用外星人尸体去否定有外星人存在咧，呢一个咁嘅手段仲有咩咧？就系、是、早排啱啱早排啫，大家如果有睇呢个明珠台啊。明珠台咧就出咗一套嘅电视嘅一集过嘅一个劇集，就叫做 Alien Mummies，就应该系叫做异形木乃伊。咁咧佢入边咧就揾咗几个 case 嘅，揾咗一个系喺个谷仓嗰度夹到一只生嘅动物啦，揾咗一个外星人嘅尸体喺个雪地度啦，亦都揾咗一个咧，就系嗰个我以前喺节目度讲过嗰个布冧岛咧，或者佢哋译就叫做梅岛咧，就系话发现一啲好似基因改造咗嘅动物啊咁样。咁其实咧，佢将呢几个咁嘅动物嘅尸体揾到嘅 case 咧，就摆出嚟，咁样咧就表面讲到即系传媒嘅。正常做法就是表面讲到哇好像很悬疑未那些毛皮又认不到个样又认不到有埋相跟住呢呢隻嘢就可以讲埋佢哋做埋 CG 即係话俾大家听当时佢点样去捕捉呢隻嘢捉到呢隻仲未死嘅而家死咗啦咁跟住浸咗落啲酸性嘅物质嗰度染浸死佢咁然之后就攞咗返嚟做化验咁样。将件事表面做到好合理化。跟住咧就逐步啲科學家拆解，跟住就話：哦，呢只其實係一隻嗰啲叫做碗熊嚟嘅啫。啊，呢個其實係一隻咩馬騮嘅屍體嚟嘅啫。咁嗰個只不過係一啲雞嘅屍體嚟。咁然之後去到嗰刻咧，就跟住啲觀眾睇嘅時候就話：哦，即係所有嘅外星人屍體都係假嘅咁樣。咁其實呢個係好明顯，因為你睇翻嗰間公司嘅製作公司背後咧，其實係一個。传媒你个传媒咧，亦都系帮政府做嘢嘅传媒嚟，咁所以变咗我哋睇就唔可以净系睇个节目，或者系喂个专家都话嗰个系假嘅，咁即系冇啦，要睇翻佢背后嗰个背景，嗰间公司嘅背景，制作呢个节目 系啦， 点解会去 call 呢几个 case 去讲咧？呢几个 case 晨早冇错，佢讲呢几个 case 晨早，我哋一睇就已经知道呢几个 case 系假噶啦，即系唔系真嘅 case 嚟。已经好早，我哋即系 UFO 界已经知道，点解佢仲要而家拍一个咁嘅嘢，要公布？点解唔将一啲真实或者有可能系解释唔到嘅 case 攞出嚟公布咧？要拍一个咁样嘅咧？咁就好明显个目的亦都系好似而家呢个 case 咁， 即系混淆视听咁样样 啦。冇错啦，呢个系假嘅 case 嚟。 系啦，咁其实即系嗱，头先讲个 Melba 就系总之做个研究啦。而家暂时即系往打后咧都。 我未见到一啲好实质嘅， 未有啲新嘢， 系啦，未有新嘢啦。因为我知道譬如有唔同嘅大学啦，即系牛津大学都有做紧啲研究，就是、真系研究呢、這个话采集咗一啲大脚怪或者我哋叫雪人佢嘅毛发样本。咁但系暂时就未有新嘅报告再出嘅。 咁佢嗱，我再后话就系、是，你会觉得点睇咧呢件事，刘露？ 我谂嗱，你问我即系始终我都系保持一个中立嘅态度嘅，即系我唔否定呢一样嘢，但系我亦都唔排除真系我谂大家即系作为观众或者作为我哋主持人一直以嚟，即系我以往做可能嗰啲节目嘅时候都系话好多时我哋唔否定，但系你唔好一你唔可以一次过睇到个报告好似好权威你就相信晒咯。咁、但系呢件事咧就系、是、我觉得有啲古怪嘅，就系、是、即系譬如好似。你话传媒本来有个杂志会帮佢出，但系临尾又杀仔，佢要自己去自知咧，系啦，背后会唔会又有啲乜嘢手段喺度做紧咧？咁样样 嗱，我自己嘅谂法啦吓，我又应下其他听众嘅朋友，咁佢哋都话有啲朋友好笑，吓你哋个节目嗰啲资料就够啦，咁但系咧你缺乏咗咧自己嘅感觉啊，自己嘅想法啊， 系啦， 咁所以咧，我觉得啱嘅，即系有啲意见我哋都接受，咁我哋都。尽量以后都会每一集都俾翻自己个反应或者自己谂紧嘅嘢来啦。咁喺呢件事入边，我个谂法系咩呢？就系点解侧边嗰啲学术界要咁努力去制止公布呢一个咁嘅 DNA 嘅测试嘅报告呢？其实系咪背后有政府嘅人员系阻止佢去公布呢件事呢？会唔会其实再研究落去？嗱，我估嘅就真系我自己估嘅咋。会唔会再研究落去，先至发觉呢个咁嘅大脚怪，或者呢一类咁样嘅野人，即系遍布世界各地啊吓，即系梗有一只喺左近咁滞，即系中国又有啊，即系长白山嗰度有啦吓，咁甚至美国会有啦，加拿大会有啦，甚至我哋嚟紧今次年尾会去嗰个 UFO tour 嘅 Brad Saw Ranch 个白梭牧场，其实都有目击个案嘅吓，有大脚怪嘅目击个案，咁究竟？周围都有，其实会唔会其实意味住佢哋系人类嘅 missing link 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而家讲紧就系话猿猴嘅演化到人类嘅时候，中间呢个距离呢个位系冇咗嘅。咁究竟呢班人究竟系喺边一个时代或者喺边个年份突然间拆咗一个分支出嚟，以其佢有人嘅 DNA？即系你明唔明啊？而家嗰件事好劲抽嘅就系、是，如果我发现喺水入边有一种动物系有人嘅 DNA 嘅时候咧，咁嗰个真系人类嘅近亲嚟啦。 即系例如啲人成日讲嘅，甚至乎我乱咁讲美人鱼咁， 美人鱼系啦，类似咁样嘅嘢啦。咁但系如果而家我喺山入边见到有啲类人类咁样嘅外形嘅物种，但系野人嚟嘅咁高嘅，但系佢有人类嘅 DNA 嘅时候，又唔系完全系。点解除咗你相信真系话，好似好多个世纪以前，佢哋人同埋大脚怪已经系有一个繁殖嘅机会啊嘅事件发生过啊？定系话其实本身会唔会真系相信嚟做我哋人类嗰班外星人，其实系攞咗大脚怪呢一种咁嘅物种嚟到做我哋人类？而我哋人类冇佢冇嘅人类 DNA 咧，其实就由外星人俾我哋。嗱，呢个我纯粹我自己乱估乱噏 嘅 啫。 即系我哋只系一个衍生嘅物品。 系啦，即系我哋反而系可能系佢哋攞咗部分嘅大脚怪嘅猿猴类嘅，即系呢类咁嘅野人，然之后攞咗去做咗一啲嘅 DNA 嘅改造，或者一啲基因嘅实验嘅改造，令到我哋有依家嘅我哋呢啲所谓嘅 Homo sapien， 即系呢啲现代人啦，或者我同你呢啲都市人啦咁样嘅生物物种出现咗喺度啦吓，咁我哋由开始石器时代进化到依家咁样，咁但系呢一段时间会唔会同时间亦都有啲遗留咗嘅种族，就系一啲所谓嘅野人大脚怪？或者要避开话呢班新人类啊吓，即系我哋呢班系新人类，话呢班新人类非常暴力、啊，得闲又斩只鸡嚟食下先，咁样得闲 又围住捉只水牛嚟食噶咁样，咁会唔会系佢哋见到觉得喂呢班人好危险，快啲走啊！我哋 你问我 就匿下咗喺山边入边。 即系你话系咪去到外星人咧？即系我嘅睇法就未必系去到咁遥远嘅。你话嗰、那个物种，即系譬如我哋由一直以前可能灵长类演变到我哋而家今时今日为人类，会唔会系直情查咗一条出嚟，去到大即系去到大脚怪嗰度就 stop 咗咧，就停咗咧、跟住我哋就继续去到变人咧？咁、我觉得呢个可能性系有嘅，即系不过可能佢根本。因为其实你睇到咧，即系就算系嗰啲报告啦，唔系好多嘅啫嘛，即系因为系报告多，但系每次都见到一两只，佢唔会见到一班可能几十只咁样出现，即系话其实佢哋遗留落嚟嘅数量可能已经系好少噶啦。即系 Dr. Melba 佢其实出完嗰个报告之后咧，佢都有再出咗个声明，就希望即系美国政府立例，就系话如将 保护佢哋 大嘅怪系啦列入为一个保护，唔可以再猎杀嘅一个物种咯。 但如果政府系真系立一个咁嘅例咧，即系政府本身要承认。有大脚怪出现， 咁冇咁容易啊！ 我好想唔明嘅就是一样嘢咧，就系当发现一啲新嘅物种嘅动物，其实呢个世界不停都会发现一啲新嘅物种嘅动物，例如几时几时几时，大家有睇新闻就会发现，哦边个地方发现咗一种新嘅白爪鱼，或者边个地方发现一种从来未登记过嘅品种嘅鲸鱼，或者边个地方发现一种未见过嘅蝴蝶咁样，咁其实呢个周不时都会发生嘅。咁如果我发现、我发现一种类人类嘅猿猴类或者嘅动物嘅时候，其实有乜嘢咁难去承认呢一种物种嘅存在呢？系咪我成日都觉得一定要同有啲嘢同外星人有关系呢，先至政府要去 involve 落去 stop。 唔系你唯一一个，我哋今日即系其实头先喺度讲嘅时候，时不时我哋都突然之间会有联想，就系、是、咦，点解佢嘅无论佢研究员或者系佢嘅报告所有出嚟嘅嘢，都同 UFO 或者外星人咁似嗰种，即系走法啊！即系嗰条轨迹，点解系都系有人会话系真，有人会话假，跟住有人掉啲假嘢出嚟话系假，即系有少少类似嘅嘢嘅。你问背后系咪有啲咩阴谋咧？我真系唔知道啊。 系啊，即系正如先前都讲过噶嘛，你譬如 National Geographic， Animal Planet 嗰套咪讲紧嗰个美人鱼嗰个特辑咧，嗰套戏咧，咁其实都讲紧美军系不断用紧一啲叫星立炸弹嘅嘢咧，去破坏紧一啲海水喺水里边嘅一啲。嗰啲叫做哺乳类动物嘅生理架构，令到佢哋受重伤去死噶嘛？咁当然点解要咁做？除咗你最简单、最冠冕堂皇或者最简单嘅道理，就系话我哋测试水底星立嘅武器，我哋即系瘫痪人哋嘅潜艇嘅系统嘅。咁但系亦都有部分有一啲好，我可以咁讲，有一啲好黐线 ，even 喺 UFO 研究业内黐线，即系都觉得佢黐线嘅。有啲科学家咧，有啲研究员咧，佢哋系讲得够胆讲出嚟，就系话，因为鲸鱼系会影响同外星人嘅关系密切，逢身有鲸鱼，成日有鲸鱼出现嘅海域咧，成日都会有 UFO 出现嘅。咁而鲸鱼会唔会同外星人一个好关系、好密切嘅沟通？而嗰种沟通系会影响到我哋人类嘅意识嘅提升，所以佢哋要怼冧晒啲鲸鱼。尽量将一啲鲸鱼同外星人有接触嘅时候咧，亦都要做一啲星立炸弹去毁灭呢啲鲸鱼嘅系统啊！咁然之后就避免我哋人类再去升级咁样啦。呢、這个真系好 crazy 嘅一个谂法嚟。咁但我成日都觉得，如果你要特登将要做一件咁嘅事，将呢个大脚怪嘅消息隐藏，一定有啲嘢啊！所以我哋要密切注意 留意下嗱，即系香港我真系唔会见到，因为连树林都冇乜几多嘅啫。跟住我有个 香港野猪就会 查开有一个，我之前睇咗，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佢会即系有好多报告就会以地区分啦，即系以年份分啦，即系目sighting嘅个案，即系目击到嗰啲大脚怪嘅个案。咁有好多人就会即系每次有一个个案，佢哋就会做好多资料喺背后，例如喺边度见到咩时间咩年份。咁佢哋就后来发现咗咧。原来有一个地方咧，到而家咧应该都系冇嘅，冇任何目击报告嘅，就系冇呢啲目击咯。香港就即系算啦，香港系一定冇嘅。但系有一个地方就系冇嘅，你估下？ 唔知 夏威夷，即系佢好笑啊！嗰个报告咧就即系佢嗰个讲，仲有一张相有个假嘅石像系嗰个大脚怪，然之后上面有个夏威夷嘅花圈喺个头度嘅，即系佢咁啱嗰个 page。呢个系纯粹一个趣闻咁样样去讲嘅啫。我嚟紧会去呢、這个年尾会去呢个 Fiji 同呢个纽西兰， 系咩？ 系啊。 咁我就可以喺嗰度睇下。嗱，因为纽西兰其实都好多草丛、丛林、树林噶嘛。 纽西兰你见唔到大脚怪？我估你见到绵羊啦、 啊，草泥马可能都会见到， 同埋绵羊嘅。 系啦，喂，我 咁去非制群岛，你就系搵帮我搵嗰、那个，记得帮我搵嗰个系美人鱼尸体嘅标本， 假标本， 假标本，其实都真嘅假嘅，我哋都应该要储嚟睇下嘅。 咁我见到， 但系 你 记得要带定，即系买咗之后，你记得要搵保鲜纸包住翻嚟。 吓，要即系新鲜噶？ 唔系啊，佢唔系新鲜嘅，但系佢一阵咸鱼味嘅。 哦，系咩？ 系好似啲鱼干味咁样味嘅，你记得包住翻嚟。 咁我要搵个密实袋。喂，我呢度想睇下有冇听众咧，系喺你有冇听众喺纽西兰噶？可能有噶， 实有噶。 喂，有嘅咧，可唔可以 PM 下我，俾啲资料我？而家我将会喺十二月圣诞节嘅时候去嘅。咁其实主要系因为我要去 Fiji， 有朋友结婚， 即系谂住借钱。 唔系，跟住咁我去 Fiji 之前咧，咁我就会去，应该系 Auckland 嗰度落机咁去玩。咁但系问题咧，我自己一条友去嘛，人生路不熟啊嘛。 你咁样讲冇危险。 对嗰啲地理咧， 喂，如果有人有心想报你嘅，到时咪 PM 你，跟住话刘六你过嚟搵我啊，我有地方俾你住啊。 其我唔会住人哋嗰啲地方噶。 是咩？ 系啊， 你成日唔系周围瞓， 梗系唔系啦。我有钱，我租酒店噶。 咁 但 系 我 惊一个人去到外地，跟住有啲变态嘅 fans 咁样。 哎呀，死啦！再六个啦。咁唔系，但系 我 系搞唔清楚咧，嗰啲地理啊，亦都唔知边度有啲好玩啊，又唔知点啊。咁所以 Google 揾地图睇咯。 有啊，我揾个想揾个人问都冇啊。原来唔系好多人去纽西兰。 咁有边位 MG 十三嘅听众朋友啊？如果系喺 奥 克兰， 俾我。 奥克兰住嘅咁咁啱，我谂唔多噶奥克兰，我知道就唔多噶。不过即管 或者有啲专家成日去嗰度，好熟嗰度啲地头嘅嘢啦。 专家唔得人理你，咁所以咧，如果边位听众朋友喺奥克兰住咧，可以根据我哋呢一集啊，去我哋个科林咧，都会有刘陆喺嗰度留言咧，就 PM 佢啦，话俾佢听我喺奥克兰住啊，不过唔想嚟探我。 或者我帮你拍一条去带我去睇有啲疑似出现大脚怪嘅。 O K， 咁你劲咯， 好， 好 冇？ 好啊，时间多，喂，多谢晒啦！你特登连续两嚟上嚟两，嗱，真系连续上嚟两次嘅，佢唔系着住同一件衫嘅 ，OK， 系真系两次分开上嚟，咁所以咧要多谢刘六小姐，今季 M 先翻上嚟两集，你仲嚟唔嚟咧？ 嚟咯，唔系等先，你仲做唔做咯？ 做，谂下先。 好啊， 好啊，咁啊，今集 M G 十三转一转个镜头几过瘾啦，喺呢个上高， 好辛苦啊，咁样望，原来都要望， 所以咪话唔望， 系啦，或者摆呢边可能会好啲， 下 次望呢边， 下次望呢边，好啊，继续下个星期继续 M G， 下个礼拜系咪我咧？系啊，应该系我， 系咪 啊？吓，我仲未休息得。应该，但系可能 唔系真系俾阿卓飞唞下啦， 系就快死， 支持下卓飞啦， 好，多谢大家， 好咯，拜拜， 系咁，拜拜。